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咁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六点十分，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面继续都有白元浩在这里，看到今天是4月13号星期三的时间，24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5%。 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最近呢即是春天都嚟了一段时间啦，而家都见到啲蝴蝶不断喺花间嗰度飞舞。有阵时望啲蝴蝶，系啊，佢哋都非常之靓。但系谂翻你细个读书嘅时候就话到啦，蝴蝶咧系靓嘅，不过咧成日都会用懒惰去到形容佢哋，用蜜用勤力去到形容蜜蜂。蜜蜂咧就因为勤力啦，所以冬天嘅时候咧就好过冬。蝴蝶咧就因为懒惰，咁所以冬天咧就会冻死啦咁样。但年年都仲有见到蝴蝶喺度飞，都证明佢冻唔死啦。万物啊，总有佢哋自己嘅生存之道嘅。蜜蜂咧咁啊会喺花嗰度采蜜，离开嘅时候咧就好似会道谢一样，答谢佢。有啲人就会话啦，喂，蝴蝶就好似好浮夸咁样，反而咧就要啲花咧就系向佢道谢，因为咧蝴蝶帮忙传播花粉。蝴蝶有時候又會令到我想起外國成一句說話叫做蝴蝶效應。蝴蝶效應是可能我今天做了一件事情，經過一些震動之後不斷的串連，原來在世界某一個地方又會發生另外一件事情。這些呢很難想的，但是我們要知道的就是，如果我們個人不向善，個心不正的話，其實我們在這個蝴蝶效應底下震動的都会是一些不好的循环。有时候未必要满腹大计，有时候也都会想一句说话叫做傻人有傻福。蝴蝶效应可能某程度上在他们的身上已经发挥了作用，因为善有善报。今天的你不妨在日常的工作里面多些行善，多些做好的事情，令到我们身边都可以聚集多些好的能量。 请不必相认，愿你看到我是魂是命，请关起眼睛。愿你听见我心底哭声，请收起吃惊。静静睡吧，不必慰藉，叫我再动情。曾要我意决，并没话别，走得不轰烈。由过去细节，逐日逐月似陨落红叶，难以去撇脱，一身鲜血化做红蝴蝶。遗憾自问未比起你决绝， 爱一早变非富富，飞了未心领辛苦苦，最后自己的反复心崩溃。如对我抱歉，多讲不必，灯火先熄灭，来再向我说，很断意绝，爱已没余意，难以去撇脱，一身鲜血化作红蝴蝶，遗憾自问未比冬季决绝。 节目开始时候，揾嚟呢首歌曲，张国荣《红蝴蝶》。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戴大眼仔，即是那些放大瞳孔的隐形眼镜，近年来都深受不少贪靓的男男女女欢迎。不过在你买这些产品之前，到底有没有想清楚它的相关产品来源或者它的质量是不是真的达到安全的标准呢？经常都看到很多媒体报道说，大家在选购这些产品之前，可能对于它很多需要认识的特质都不是太了解。所以今朝早不如就同大家分享下啦。其实买眼镜当然要买合规格的啦，特别是佩戴隐形眼镜，真是贴住你的眼球的嘛。在佩戴方面都有很多方面要注意的。角膜缺氧就是佩戴隐形眼镜最常见的问题。透氧度比较低或者是长时间佩戴的话，就会引致角膜水肿和血管增生。所以建议大家应该尽量缩短佩戴的时间。当你停止戴隐形眼镜之后，角膜水肿和早期血管增生就会复原的了。眼科专科医生就说了，长期佩戴隐形眼镜有机会令到角膜受损。一般来说，隐形眼镜就会令到角膜的敏感度减低，所以有机会在几日甚至乎是一周之后就病发的了。经过治理之后，都有机会出现角膜上皮肤反复破损的情况，亦都有机会留下一些永久性的疤痕，甚至影响视力添的。想知自己有没有受到角膜受损的问题，就要留意一下自己有没有以下的特征了，包括了对眼成日都痛，看嘢眼蒙蒙，好怕睇到光线，眼睛经常红肿， 同埋不停咁样流眼水。除此之外，角膜缺氧亦都系佩戴隐形眼镜最常见嘅问题嚟噶。记住啦，若然你都有以上嘅症状，建议你尽快去揾一个专业嘅眼科医生求医，最好都系做一次完整嘅检查，确保自己嘅视力良好同健康啦。呢啲嘢真系唔可以迟疑噶。你都希望每一日都可以睇到面前嘅人对住你笑，同埋世界上所有美好嘅事物噶嘛。所以一定要好好保护你嘅眼睛，维持住良好嘅视力啦。 拣好香水，趁发现布系转了真皮。穿好新款战斗服，笑像也变不羁。而铃声响了街，街边连忙回避。火速散集冲入猎门 ，Are you ready？ 剩下六十分，预备惊喜。缘浮于半路太久。挥手叫司机踩油，佢问好我话马路沿虎口、okay. 到达目的地，听到呢口伸出到马路，原来维修中有两步，等几 round 就逼入呢门。Are you ready？ 就剩下六分，尽力讲到。缘分于半路太久，无人给我路走。Oh my， 早走的四个助手，吹水怪逼爆呢口，好想借过。最尾要我照忍受 ，Elevator， 得翻我一个，冇嘢可以阻我。为咗你，我难过关关过，不如期待眼前一刻 ，OMG，Call me 连环不幸 Mr. D。期望那么薄，能意料有几多？为何自制出折磨？平常心轻松更加多，饮加暴再被困住，万次拍都可。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啊？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 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睇成语之前，先望一望个天气先。大致多云，日间咧咁啊有几阵骤雨嘅，部分地区能见度咧系颇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嘅气温啊，今日都会去到29度啊吓。吹微风，咁啊展望听日以及星期五日间大致天晴，以及咧就系炎热。随后两三日啊，云量就会增多啦，风势亦都会较大，气温稍为下降。咁啊，系咪复活节嘅时间气温稍为下降咧？似乎都系，因为佢话随后两三日啊嘛，咁啊。 星期五啦，星期五都已经公众假期啦，系咪？好啦，而家出边系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啊！早晨，早晨，收听紧晨光第一线，咁啊有白权浩小白啦，陪住各位听众噶。睇翻啲故事仔啦，点解故事仔呢？吓，西汉嘅时候啦，有一位叫翟公，曾经做过咧就一啲嘅官职系咩咧？廷尉。咁因为系一个咧就好有权势嘅官职嚟噶，所以咧当其时好多宾客咧都会去到佢屋企嗰度成日出出咁转。其实佢仍然得晒咁多个咧，啊咁我就唔知啦。好啦，后嚟真系人算不如天算，遭逢咧就系人生嘅巨变，连自己嘅官职都冇埋，咁啊即刻咧门庭冷落，平时出出入入都唔系好认得嗰啲人咧，突然之间消失晒。好少人呢就出入佢屋企。反而呢嘩发现啊屋企门口呢成班雀仔喺度。好简单嘅啫。而家朝头早大家起身可能听到好多雀仔喺度唱歌啦，系咪先。咁啊大家就冇嘢嘅。但係呢一位翟公呢佢就唔同啦。佢係因为呢屋企人流少咗，嗰啲雀仔就觉得呢度地方好清静喎。於是乎呢就成群结队，可能连埋啲候鸟都去埋佢屋企添。简直咧就可以用个网就已经捉到雀啦！唉，有一日佢就好似我而家咁样，长叹一声。不其然，喺个门口嗰度咧，个门牌原本写住翟虎，都掹咗落嚟，写咗一句嘅，都唔知系咪叫做诗，一句嘅文字：一季一战，交情可见。门可罗雀咁样解就嚟啦，意思即系话到咧，用网就已经可以好简单捉到雀仔。点解啊？雀仔其实咧都好醒，见到呢个网，你估佢真系唔识走咩？见到个古怪，佢就一飞飞走咗啦，唔通等你接咩？门多罗雀咧就形容啊，门庭咧就非常之冷落，宾客就稀少，其实亦都咧就系有一种啊唏嘘嘅感觉喺度嘅。今日呢可能我哋好多人面对住呢个疫情嘅时候啦，大家都发觉商铺门前啦都冇咁多人啦，耐唔耐突然之间可能出咗消费券啦，情况又有改变喎咁样。希望呢除咗喺抗疫同一时间，大家仍然可以生意兴隆，諗多啲计仔做到生意先至好。时间嚟到早上嘅6:26，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啊！6:30之前揾你呢首歌叫《Dark Wong》，留班同学。 低两级变成同辈，旧同学到又要失陪，班房得我做炮灰。前途被高低分支配，一个人的校友会，人人比我次数两倍，称呼我做前辈。光阴向着前阶级，不改变得我留在昨天，随身生进入来升班，飞出去得我回到起点。为每一天讲再见，但每一天都再见，让杀光阴的我有经验，任我今天讨你厌，玩笑给以后怀念，别太早给这世界污染。期待我的今天过十年会变成励志片，谁又能猜测再也年那套才算经典。总觉得有条门槛，自由地飞未免艰难，很想飞过大雪山，寻求另一种的璀璨。卡了关，生命扣紧，仍然因我存在赞叹，争取放任时间，

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 Jace 陈海泳，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生效了，疫苗已证实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如果你还未打第一针的话，就快点去注射啦，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夜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2022， 香港电台全力推动 听识教育发展中心、善德基金会、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短视频，港台电视31播出， 仲有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外交20文声音短信，香港电台第一、二、五及普通话台播出。 4月15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2022。 疫情肆虐，大家打咗疫苗就可以减少前线人员嘅沉重压力。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佢哋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 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前线人员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真啦，白元浩打俾你。 我阿钟啊，6:37，出边系24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6%。继续咧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咁啊，有白元浩喺直播室之外咧，咁啊喺出边亦都有阿 Kitty 喺度啊。早晨 ，Kitty。 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而家咧，即系晨光第一线啊！朝早起身咧，我谂而家好多人都见到咧，就系、是、一个开始见到橙红色嘅天空咧。咁啊，喺朝头早嘅时候伴随住自己啊。 哦，唔知朝头早、啊，有时黄昏日落嘅时候咧，咁我就见到咦咁多人驻足喺度攞起个相机影嘅，原来哇好似寻日定前日咧其实呢排都间唔止会见到噶啦，好大个太阳，好似咸蛋黄咁样，仲要又大又近，咁、哦、所以都天色系好靓嘅。 系啊，而家虽然话就话唔系日日都空气好好啦，不过有阵时嗰啲唔知烟霞定 PM 啊。咁啊，喺个太阳咧晒落去嘅时候咧，有少少蒙蒙地啊，反而咧有另外一份嘅浪漫喺度，我都系觉得。 系啊，你个人浪漫啊嘛。今日系咪嗰个湿度又高翻啲咧？我今朝起身觉得又有少少嗰啲湿湿立立嘅感觉。 湿度啊86%，其实又真系唔系干嘅话，好嘢喎。 我就话哦，今朝起身。点解我头好似湿湿地？ 系咯，都话女人嘅皮肤咧，同女人嘅头发咧系特别灵敏噶。 唔止啊，女人成个人都好敏感噶。系啊，所以跟住我打开窗啊，咁走出去露台，又觉得系啊，真系嗰个湿系比较比起前两日啦，可能前两三日咧嗰个太阳比较猛啊嘛，咁咪冇觉得咁样咯。咁同埋今日咧又好似有翻少少风咯，呢个位。 诶、哎，系啊。 系啊、 哦， 都 OK 嘅，即系好彩唔系即系湿得嚟又焗咁样，咁就辛苦啲啦，系啊。 系啊，香港嘅天气咧，其实我觉得干爽嘅时候真系。 即係好舒服㗎。咁又佢濕嘅同埋焗嘅呢，我覺得都唔係話想象之中咁多嘅，因為雖然我哋都有回南天，不過又唔係大家想象之中咁差。其實今年嘅春天好快脆就過咗啦。 过咗噶啦咩？佢会翻嚟噶？ 唔系嘛？我喺我印象中好似过咗噶啦。 应该冇咁快，咁过咗而家系咩啊？ 如果 都未又未到夏天啦，唔算啦。 而家初夏咯，系嘛？ 起码六七月噶，唔紧要啦。我哋留意住呢个天文台啦，因为我见到其实今日你话有冇嗰、那个晨光第一线见到嗰个太阳白白咧？嗱，我见到平时佢出嚟嗰位咧，而家就俾好多雲同霧咧就係、是、冚住咗嘅，咁、 啊、 所以就見唔到佢嘅真身。不過天色係光嘅，都係光嘅。咁啊睇下呢一陣雲霧幾時散啦、啊？咁啊散咗就見到咯。 係啦，咁啊隨後呢幾日咧，其實雲量都會增多，風勢又會大。喂喂，仲要講到氣温稍微下降添。 哦，係咯，嗱係嘛？ 啊，你又啱喎、啊，好嘢喎、啊，都話女人嘅身體。啊、好啦，轉頭再同你講啦。 好， 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Kitty。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咧？啱啱起身，食紧早餐，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 晨光第一线。 或者你叫我 Kitty 都得。晨光百科， 而家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嘅吓，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嘅。不过而家啲骤雨咧都系真系几阵嘅啫，落一落嘅话，你可能等几分钟佢都走噶啦。部分地区能见度啊颇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29度。植物对我哋嚟讲咧，非常非常之重要。唔知道你中唔中意种下植物咧？啊，原来植物几时开始有嘅咧？咁样，啊，地球上最早嘅生命咧，就35亿年之前咧就已经出现噶啦。喺地球嘅生物之中，植物可以咧就系为自己制造养分，好厉害啊！即系为自给自足、啊。呢一种咁厉害嘅天赋，咁啊，植物咧就可以话系充满住咧，就系挑战咁样咧，就由呢个远古嘅时候都已经到而家有啦。植物点样供应养分俾自己呢？呢个真系好大嘅题目。其实我哋好多时都会见到噶啦，植物咧就可以帮自己制造养分。咁当然啦，佢用嘅方式咧同人咧不一样噶。植物咧就会直接制造出蛋白质，咁啊糖啦，同埋脂肪。咁啊佢哋咧会将泥土入边嘅水、空气入边嘅二氧化碳。以及咧就阳光作为自己嘅食材，咁啊冬天啊阳光变少咗，咁啊土壤嘅水分亦都咧就少咗噶。啊植物咧就唔能够再供俾自己足够嘅养分嘅时候咧，其实植物咧系会好似嗰啲红人啊咁样会冬眠噶、哦。啊你估佢唔到咧。好啦，咁啊植物冬眠咧，咁啊我哋人类就望落去嘅时候就唔会好觉嘅。因为植物冬眠基本上来讲就跟它未冬眠的样子是一模一样，我们就不太分到。但是在这个叫做生态上来讲，它们的而且确是可以做到这样东西的。所以这个也都要比较赞它，比较 like 它。它们是叻，它们是醒的。好了，除此之外，植物是不是全部都不懂行路的呢？这样。好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些电影啊，或者一些动漫呢，有时候都好像形容到那些植物呢懂行懂走这样的、哦、都挺犀利啊。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植物呢它们是没有神经系统的，所以它们自己是不可以呢就动自己的身体。第二，它们呢还会被自己的身体组织所限制，跟人类不同，植物呢由于没有这个肌肉的组织的。不过其实植物也有办法移动的，不过就需要较多的时间。例如什么啊，例如那些蓝藤蓝下蓝下，你发现咦，原来那边小阳光的部分蓝藤开始消失了，跟着多阳光的部分它就生下生下生下出去。其实这个也是植物移动的一个其中方法来的。好了，我哋话过植物啦，咁啊冇神经，咁啊佢嘅结构其实大家都知噶啦，食菜都见过啦，系咪？虽然讲得即系衰少少。好啦，食物啊，唔系食物，系植物啊。嗰、那个水分点解喺植物嘅身体入边运输嘅咧？嗰、那个过程有啲咩玄机喺入边嘅咧？植物身体入边嘅水分咧就会透过嗰啲叶啊， 以及咧就系身体其他嘅部分嘅表面咧蒸发出去，有一个咧名字名称叫做蒸散作用，咁啊会造成咧就水分流失嘅。好啦，当植物缺水嘅时候，咁啊根咧就会得到指示，即系植物喺根部啊，佢咧就会喺呢个土壤嗰度咧，喂吸水啦，吸水啊，咁佢就好醒目，吸啊吸啊吸啊吸啊。然后咧喺个身体嗰度咧，啊咁啊，会逐渐咧就系嗰啲嘅好细嘅管道，就将呢啲嘅水分咧就送出去。情形就好似咧，突然之间见到我哋嗰啲血管啊，我哋血管就会输送我哋嘅血液啦。植物咧都有啲嘅叫做小管道啊，我嚟咧就系运送呢啲嘅水分嘅。植物咧睇下，其实都几犀利啊！吓，好啦，点解啊？冇植物，我哋又生存唔到，呢个你梗系知啦，系咪先？因为咧，如果冇咗佢哋嘅话咧，我哋就会冇办法咧，就有足够嘅氧气。呢个真系好简单。好啦，另外光合作用咧，都系一个非常之大嘅迷思。虽然小学嘅时候读过，咁啊，但系大家咧可能都唔记得咗噶啦。其实喺植物嘅叶入面生咗咧，就好多好似咧就系青蛙眼睛嗰啲窿窿咁样，我哋叫做气孔。二氧化碳咧就喺呢一度咧就被吸收入去植物嘅身体入边，咁啊佢哋嘅植物嘅汁液啦，经过分解之后，就会咧就系被放喺好似咧就系火上嘅一个煎 pan 咁样啊，咁啊会加热啦。经过一连串复杂嘅变化之后，二氧化碳就会转化成为碳水化合物啊，例如系譬如稻米啊、小麦啊、马铃薯啊、黄豆啊，呢啲其实都含有呢一类型嘅养分嘅。仲有一啲咧就系得意嘅，咁啊，例如咧，我哋都知道植物大部分都系绿色啦，虽然有阵时会有红叶啊咁样，咁但系都系第二种嘅光合作用嚟嘅。因为叶入边咧有一种叫叶绿素，咁啊能够帮助植物咧就吸收阳光噶。叶绿素咧其实只系吸收蓝色、黄色同埋红色。哦，原来咁样噶，叶绿素咧即系彩虹嗰度七只颜色啦，佢净系吸收蓝色啦、黄色啦同埋红色啊，都几拣择噶吓，唔能够咧就吸收绿色嘅光噶。咁啊，於是乎咧就將綠色嘅光咧就反射出嚟，所以睇起上嚟植物咧就係綠色啦。其實大部分嘅植物都好中意飲水嘅，咁啊一畝嘅稻田喺整個嘅生長周期入邊咧，消耗嘅水大概可以去到300公噸嘅。不過呢啲嘅水大部分都會因為咧蒸散嘅作用而流失咗噶啦。植物嘅蒸散量咧越大，就表示水分嘅使用率咧就越低嘅。所以咧喺植物嘅世界入边咧，充满住好多特别嘅情况。有啲植物生得相当之高噶，例如地球最大嘅植物咧就系美国啊，California 啊，加州嘅一啲嘅巨杉，可以咧就生长到咧就100多公尺高啊！咁如果我哋去到嘅时候，就变咗咧就好似微型人咁样啦。啊，地球上最细嘅开花植物亦都系一种叫做浮萍啊嘅植物啊，直径咧就得0.3毫米，咁你望一望自己嘅手指，0.3，你手指都可能咧系有半 cm 啦，即系如果手细嘅话，咁啊佢仲有0.3毫米，咁所以你又想象得，但开花嘅植物原来都可以咁细朵嘅，所以话咧呢个世界非常之大嘅，只要用心睇下嘅话，你就可以发现好多非常非常之有趣得意嘅植物，原来成日都喺我哋嘅左紧嘅。 近路有些酸痛莫名，望着奔命，始终死忍死拼，关节伤患，疲态懒去数清，痛仰埋藏了靠耐性，然而拖一时日后是苦果，习惯差再犯错，似你跟我缠着数年受苦多，有痛赶快处理，两个人去处理，别又沉默去等生机，怕病危才扮忘记，拖到绝症回头才顿觉痛苦翻飞，我的伤欠处理，验及枕边的你，情感快要枯死，餐桌前沉重得再不发一语， 亦无记。心里跳得不太正常，床上闭目，觉得呼吸不畅，都快天亮，无法放弃思想，再次无眠了，太混浊。时想拖延就合实天窗，合唱歌拼命唱，唱到心肺无力挽回，知清楚满身伤，有痛赶快处理，两个人去处理，别由沉默去等心机，怕病危才不忘记，拖到绝症回头才顿觉痛苦翻飞，我的伤欠处理，严及枕边的你，情感快要枯死，撑着前沉重担，再不发一语，爱恨亦无记，吃片药动已经康复吧，无奈我仍然不该习惯吧，对着座敷衍对话，像钟楼处理，有爱方要处理，别由沉默去等生机，说着其实在乎你，拖到绝症才明原是我怕。 欢迎一啲吴康一首嘅歌曲叫做《见字医病》，出面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3，咁啊低水平嚟嘅。时间而家连到早上嘅6:52啦吓。哇，今日朝头早咧 ，Circle 咧话想同我哋介绍一下一啲唔知系咪饮品啊，可以帮助到我哋咧几有效去到减压噶，到底系啲乜嘢一回事？听听先。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啊，职场 KOL 入边啊，继续嘅帮大家谂好多古灵精怪嘅方法咧减下压啦。气味又好，做运动又好，即系好多都系好大量嘅方法嘅。有冇啲即系刁转少少嘅咧？揾下我哋今日嘅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 Circle 啊 ！Hello， 你一路唔讲咧，我忍住。哎呀，未出咗声，你未叫我，未叫我， 所以咪好似即系 未叫名， 叫嗰啲失觉手咁叫你场 Circle。 系啊，早晨啊，各位。 早晨啊，喂，有冇啲古灵精怪方法，即系又可以即系吊鬼少少，俾人减下压咁样好啲？ 上次就講咗嗰個金桔啊嘛，同埋玫瑰有梨咁樣，咁唔知大家有冇試啦？咁咧我自己咧就又試咗另一個茶，佢叫茶啦嚇， 花茶之類嗰啲 friend 係啦，有啲乜嘢成分咧？咁因為咧呢個其實叫菊花退火茶，敏感又好啦，激氣都好啦，咁呢個咧就有個功效就係可以鎮靜安神啊。 且咪即系菊花茶啊，退咩火啫？ 清肝明目， 吓 润肺养胃。 菊花茶其实系咪真系可以？即系我咁样问啦、 嗯。 令人哋觉得饮完落去系会有一种 菊花茶清热啊嘛。 哦， 系啊。不过咧， 喂，问多句先，清热其实系咪同减压有某程度上 嗱，我又觉得 大家辅助定系 觉得一个即系周边啊，即系你压力大啦，有阵时睇下你遇上啲乜嘢情况啦。呢度写住咧有啲适合嘅对象嘅，就系话譬如你容易急躁啦，容易嬲啊，好发怒啊， 其 实 说穿咗根本就系嗰啲容易令到因为性格上容易猛震、容易暴躁嘅人，就根本上系容易有压力。 系啊，烦躁，即系通常呢啲咁样嘅情况咧，会瞓得唔好噶。 嗯， 系啊，相对因为你朝头早 积住咧怒气敏阵，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啊，好激心咁样咧，系会令到你夜晚瞓得都唔系咁好，因为你个情绪仲喺度，好似未 settle 咁样。 其实我好耐冇试过，因为情绪 你好少噶，你系好好嘅。 我唔系噶，其实我冇你想象之中咁好噶。 跟住头胀头痛啊，即系都系一啲压力令到衍生嘅一啲状况啦，身体状况啲信号啦。系咩？你唔系衍生嘅，唔系咁好嘅咩？你成日都好好嘅，你冇嗰啲嘢嘅。不过都会俾人激嘅。 我都会俾人激嘅。 系阿仔咁样系咪啊？ 通常由得佢。 哦、，OK。 我处理方法就是解决不到的问题你不要解决咯。 逃避 不是逃避是因为每一个问题呢都有它可以解决的时机。 是。 时机未到你急来做什么 啊我不记得下一句时辰未到。 不是我讲时机而已。 时机未到我觉得那你。呢个系一个态度啦，已经系你嘅性格令到你会容易啲去处理咯，因为唔系真系咁容易噶咋，即系最近我都经常同人哋讲呢一番说话咧，放唔到手嗰一刻就真系放唔到手嘅，就会令到自己好屈咁样咯，咁可能呢一啲嘅即系饮品咧系令你唔系话系突然间神仙水咁样啦，咁但系我谂都可以发掘多啲，我成日都提醒大家可以发掘多啲唔同嘅咧，令自己有一啲嘅出路啦，或者嗰个情绪可以有啲抽离啦，咁样。咁而我觉得整呢一个真系简单嘅，所以推介俾大家啦。 呢、這个简单啦，我估下先。其实因为我自己未搞过菊花茶嘅， 有四样嘢嘅。 第一，通常都系纸包嗰只，不过我自己就会觉得纸包嗰只真系 sorry 实在太甜 了，我唔饮嘅， 实在真系太甜啦。 系啊。 咁如果你话自己煲咧，我阿妈就成日煲嘅。 嗯。 是那些干的菊花啦，当然。 是啊，是干的。 是啦、啊、不是新鲜的。干菊花啦。跟住冰糖咯。 冇啊。 冇冰糖咦等我再估先。 四样冰糖那些不是那个材料。 不是。 四样。 几子 冇啊。 都冇 虽然它是说明冇。 愿闻其详。 OK, 好啊。咁呢其实有菊花啦。 啊 有肉粥啦，饮汤有冇食过啊？ 有，喂，我以前俾只狗仔食嘅，煲完肉粥无花果之后，佢好中意食肉粥 噶， 系啊， 我冇俾过只狗食添。好啦，另外咧就薄荷啦，薄荷我都以前成日饮噶。 但薄荷同菊花个味撞、啊，大师， 你试下先， 系咪啊？ 我饮完 啦 ，OK 噶， 系啊， 你个样乞人憎啊，你个样乞人憎啊，走开啊！ 仲有一个咧，我唔知啊，巧思边一个胶汤个胶字系咪都系个胶字？ 当系先啦， 胶古蓝啊。是一种中药成分啦， 马古兰咪听过啫，喺马鞍山嗰边。 吓，唔好 side check 人哋啊，胶古兰 系 啦，月字边嗰个古 系 蓝色嘅蓝 系 啦。咁咧就 系咩嚟噶？呢种即系药材啊？ 药材嚟噶， 系、 okay, 好似一条条树枝咁样噶个样。系、 嗯、 啦，咁我又讲下啲成分先啦。系、 嗯、 啦，菊花就三钱， 嗯， 胶古兰就1.5钱、 嗯， 玉竹5钱， 嗯。 薄荷1.5钱、 嗯， 其实咧我咩都唔识嘅，我只系怼俾药材铺，唔该你帮我执啊咁样，咁、 哦、 佢就包括我话我之前就话不如你帮我执几包啦咁样，咁我都有送俾朋友、 嗯， 尤其是我哋有啲即系 ladies talk 咁样咧，咁佢哋一讲起屋企啊 ，ladies talk 咁犀利， 讲起啲老公啊，佢哋就。头上一柱烟咁噶嘛？ 点会呀、啊？ 有啲担心喎、啊，你个样 都成日上缴晒噶啦，都冇嘢好担心。 有噶，咁我就一人派咗一包。我话嗱，你哋即系 好 怒气，识路系 啊。 我觉得就系可以咁样咯。你自己即系你个状态比较好啲啦。 八卦问一问，其实咁样执一包几钱啊？ 10-20蚊啫嘛。 OK OK 好啊。 系啊，我谂我嗰间都贵啲噶啦。 系嘛？ 喺啲大商场里边嗰啲大药行。 咁系啦，你买贵咗，其实应该可能几蚊鸡。 系咁，但系咁都系10-20蚊啫嘛。我又可以关顾到朋友。 一樽咁样啊？定系 即 系一杯啊？ 唔系啊，自己焗，即系佢包好。一包揾個橡筋 pack 住嗰啲咧， 我知啊，跟住你自己煮嘛。 一杯嚟嘅呢個，係啦，咁就250-300cc 水啦。 哦， 係啦，咁即係一包檸檬茶多啲。 係係係， 係啦。 OK， 咁就我焗多啲嘅頭先， 係 係啦，咁個味都 OK， 咁啊焗5-10分鐘啦，咁就可以飲噶啦。 嗯， 係啊，咁我哋只要有一個嗰啲即係暖杯咧，大啲啦，即係啲藥材，即係佢嗰啲藥材都有啲。叫咩份量啊？系啦，咁啊揾个大啲嘅温杯咁样去焗咯。 哦，好，大家试一试啊！呢个菊花 退 火 茶， 好，今日朝头早试一试，转头就焗一焗吓。 好啦， 唔该晒你， 拜 拜。 拜 拜

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朝早7:08嘅时间，咁啊出边25度嘅气温啦，咁啊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希望各位听众咧都系精精神神啦吓，咁啊准备咧就迎接今天嘅挑战啦。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喺度，晨光交通天文台有 Didi， 早晨 Didi， 早晨啊，精神啊， 精神好紧要啦，系咪？ 系啊，梗系啦。我想讲下咧呢个紧急维修嘅，因为较早前咧就有中紧急维修封路咧就开翻喺九龙城嘅甲丙达道去新蒲岗方向。近住獅子石道嘅快線啦，咁而家呢一個封路咧就已經開翻，緊急維修已經完成咗。咁另外有兩宗新嘅緊急維修需要封路噶，喺尖沙咀嘅漢口道啦，漢口道去九龍公園方向，近住海防道啊，部分行車線咧就封閉。咁另外啦，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街嘅慢線咧都係受緊急維修工程影響，所以需要封閉嘅。咁揸車朋友經過兩個地方咧就要小心啦。 嗯， 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系咯，咁啊，而家都叫做疫情咧，就慢慢缓和紧啦。咁啊，好事嚟嘅。 系啊。 咁啊，同一时间，我哋都会继续做好呢个防疫嘅措施啦。但系喺交通上面咧，其实会唔会见到下昼真系啲车龙会多咗啊？咁样咧？ 下昼咧，我就下昼嘅同事啦，我上昼咧就真系多咗噶、 哦， 路面多咗车噶，因为多车咧就最惊咧又多交通意外啦。咁啊，就揸车朋友小心啲咯。咁啊，希望越嚟越快啲多翻车路面，人因为矛盾。 人即系人多车多。多嘅时候咧，大家再小心啲嘅话咧，其实路面上一样可以畅通嘅。 系讲嚟讲去都系两个字，小心。 系啦，小心谨慎啊。 系啊，咁啊，今日咧，阿小幻想同你分享啲嘢，我觉得都几好笑嘅。嗱、你知啦，其实香港嘅停车位咧就紧住系长久以嚟嘅问题啦。 系啊， 尤其是政府辖下嘅咪 B 位同埋停车场咧，其实我哋啲车主咧想搵个位咧。揾到啊，都係非常之好彩，可以拍到位，一係就等餐死，係咪先？ 係啊，係啊，係啊。 咁啊，政府咪標咧，一標難求已經係常態啦、 啊。 汽車又係咁、 啊， 電單車都係咁樣。 哎呀，我明啊，因為我自己有陣時咧去駕駛嘅時候啦，要揾一個標位咧，唔單止淨係。不是只是市區、 嗯、 市區都要兜很多圈啦，跟住睇下會唔會有啊，跟住可能要等一等啊咁樣。咁但係有陣時去到啲郊區，你知有陣時譬如我自己中意行山咧，咁、去到一啲偏遠少少嘅地方，咁車都未必到到嘅時候，咁你就真係有一架車會穩陣啲。咁附近咧都會有啲嘅停車位嘅。咁因為你叫我就咁不如放低架車啦，你違泊然後就咁擺喺路邊咪得咯？呢度人都冇過啦，咁點會差啊咁樣？我唔会抱住呢个心态， 唔得啦， 因为咧，我真系个心咧，一路就算我走个人走咗去行山咧、我个心都会惊。 系啊，冇错。 因为你可能突然之间你唔知啊嘛，警察巡逻周围都巡逻噶嘛，佢就行过见到，喂，你呢个位唔泊得车、啊，咁啊就抄牌啦。如果我一翻即系行完山，譬如几个钟翻到嚟。我見到唔止一張、兩張、三張咁樣，咁我就覺得真係 即係唔抵啊！覺得 好唔抵，同埋都會覺得係自己衰啊，唔啱，所以即係有呢個咁嘅結果。咁所以咧，我就寧願咧有陣時等多一陣，因為如果附近有標位咧，我都斷估有啲行山人士，哦咁佢應該差唔多行完啦啩，都會攞車啩，係咪先？就抱住呢啲心態啦。咁啊，情願可能等多一陣。咁希望咧，佢哋揸咗架車嘅時候，咁咪可以互相去到使用嗰個車位咯。 你而家講咧，其實郊區更甚過市區啊，尤其是假期，郊區幾難等位啊。我星期日咧，我上咗去山頂啊，哇，排有停車場條車龍啊，我諗起碼排個幾鐘頭啊。好彩我英明，我搭車。 啱啊。 唔好揸車上去啊，因為我知道我預計到咧， 係啊， 會好塞車嘅山頂，真係如我所料啊。 如果遲啲嘅話咧，即係嗰個叫做山頂纜車開翻啦， 仲多人啊， 仲多人啊， 我哋都係搭小巴上去咯， 係咯， 係啊，好方便咯、啊。 到時可以試下嗰個新個山頂纜車啊嘛。 啊會啊，到時試完再同大家 講。有天窗嗰個啊嘛。 係啊，你都記得我哋講過。 我都想睇下嗰個。 係啊，到時你都要帶兩個仔仔去啊。 好啊，好啊，好啊。 咁我哋講翻啦，嗱，其實咧。政府嗰度咧，你知唔知原來運輸署咧，全香港咧總共咧係有超過35,000個電單車嘅泊車位。 係 係啊，咁但係近年咧，你知咧而家車又多，電單車越嚟越多，咁、所以其實政府嘅電單車停車位咧都係唔足夠嘅。咁、再加上咧最唔好一樣嘢即係咩啊？死車多，啲、死車佔用曬嗰啲電單車位啊。係 啊係啊， 咁所以令到好多車主都揾唔到車位啦。咁我想分享一樣嘢咧，就有個網民咧就擺咗上去啦，擺咗上去啲媒體度啦，大家研究啦。佢就話啊，點解？自己喺政府辖下嘅免费电单车车位攞车嗰阵时咧，发现咧被警方抄咗牌。 牌咯。佢就大感不解啦，咁就發文咧，就問下啲網友點解我會俾人抄嘅咧？你覺得點解？ 首先我問一問佢個位係拍喺真係一個可以俾佢拍嘅個空格入邊，即係冇話越界啊，冇話個頭突咗出嚟嗰啲咁樣嘅。 沒有， 係冇嘅， 冇。 咁佢係咪因為佢真係長期拍喺呢一個位，可能即係譬如一個星期、兩個星期、一個月咁樣，我唔知啦。唔係啊！ 我幾中意啊，小華你呢個精神。頭先我咧喺咪後我咪開估咧，唔好，我要估下先咁啊，幾好玩喎！ 係啦，因為我知道，如果有陣時長期佔用呢個位置嘅話咧，咁啊警方即係屢次見到都係同一架車嘅話，都有機會去到了解一下個情況嘅。 唔係，佢拍咗一陣啫。 咁啊，咁我真係估唔到喎、 啊。係啊，原來咧啲網民睇到佢嗰個告票咧寫住個編號係33。 嚇！ 原來咧就係話沒有展示有效嘅車輛牌照啊。 哦， 簡稱 係 車證、 行車證 過期。几好笑啊！你话，跟住咧啲网友你知啦，好抵死咁啊！留言有啲就话：，喂，执法人员唔会理你揸唔揸，过期就抄啦。 系啊，嗱呢个又啱。 系啊，有啲咧就好好笑啊，就抄呢个事主咧。香港嘅傻人真系特别多啊，有咁讲啦。有啲又话咧，有啲其他网民咧就话：，唉，罚你320蚊，你咪好彩咯，因为你行车证过咗期啊。 系啊，行车证过咗期咧，就未必有效展示得到你架车系有一个合法嘅情况，但系安全嘅情况底下路面上行驶啊嘛。 系、啊，跟住个事主先至话：，啊系、啊，如梦初醒， 系啦、 啊，排费。那個行車證過了一個星期，即刻續翻牌費。 咁啊啱啦，即刻續翻。咁啊亦都即係借住呢個機會就提一提啲聽眾啊嚇，嗰、那個行車證咧， 係啊， 一定要合時啊嚇，整翻好嗰個就唔好過期。 嗯、 過咗嘅時間咧就唔好揸上路面啦。咁啊呢啲咧就安全嘅嘢，大家都要清楚明白。如果你係運輸處嘅話咧，咁、嗯、啊了解翻運輸處嗰、那個你係續牌嗰個事宜啊，即係可唔可以 walk in 啊，定係預約會好啲啊？咁你自己上翻運輸處嗰度睇翻啦嚇。 冇錯，所以。咧即系有时咧，好多人都会自己粗心大意。 粗心大意啦，系啦，哎呀，好好嘅提醒啊！呢个都唔该晒 Didi。天气方面问一问啊 ，O 出边嘅情况系咪今日天朗气清啊？系嘛？ 喂，早晨啊， 早晨啊， 今日都系天朗气清，咁啊太阳啊冇咁晒啦，能见度亦都冇琴日咁高、啊，相对真系、有少少薄薄嘅烟霞喺度啦。咁、不过都一定系晴天噶啦，但系。今朝早咧，好想同大家讲咧，喂，有啲驾驶者咧，即系好似 Didi 咁样讲啊，即系有啲又违泊啦，有啲又冇续行车证啦，仲有一样嘢，乱咁揸车，我估系乜嘢咧？我估系欧联后遗症，因为琴日咧， 真系又忍唔住同你讲两句嗱，拜仁啊走咗啦，无端端爆冷， 哇！琴日 车仔嗰场 激情啊，真系皇马同车仔 系啊，其实车仔踢得都相当之出色、啊。如果唔系皇马上一场咧，即系阿奔斯马即系搞掂咗嘅话咧， 系 啦。咁、今场你都见到车仔系晋级嘅，咁啊冇办法啦。结局始终系结局，系咪先？ 系啊，我都估唔到皇马守佢，其实你唔使守佢啊，你咪直接攻咯。你守你一守咧，又缩佢后边， 冇错 后边咧。因为你本身对波唔系踢开防守波嘛， 系啊， 你搞咁多嘢，你正正常常踢翻你自己嗰一波。 最重要一样嘢咧，就系你皇马肯定知道咧，车仔系一定要狂攻嘅，因为上一场咧俾人输咗，即系输咗几球，佢只有一个方法就系狂攻，佢后防一定系吉噶嘛。咁皇马应该系打进攻式嘅足球咧，就中正。 系啊，咁哇，真系好惊险啊！最后要射十二码啦，咁当然即系你话。即系惊险，球迷啊仲惊险，因为咧睇完波之后再翻工，如果你仲要揸车翻工咧，我麻烦你合下先，或者咧你搭公共交通工具啦。因为我今日咧就驾驶嘅途中都真系见到有啲人咧乱咁揸车，所以咧即系大家打醒12分精神啊！即系睇波本位落事啊吓，唔好搞到即系啲消费券爱嚟要补翻架车或者啊。那個前泵把又撞甩咗，又要攞個幾千蚊俾車房賺咗佢啊！ 攞消費券去搞架車都係 upgrade 或者換下計又好啦 系啦，系啦，好啦，详细天气交俾小白讲。 好，唔该晒。哦，咁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能见度咧系颇低嘅。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嘅气温大概29度，吹微风。展望啊，明日以及星期五日间大致天晴以及炎热噶，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风势较大，气温咧啊稍微下降咯，咁啊凉凉地啦吓。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咁啊出边嘅空气方面咧好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3，低水平嚟嘅。今日朝头早咧，好似有中医喺晨光大学嗰度同我哋倾下偈噃。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陈佩斯。 早晨啊 ，Terry。 早晨啊 ，Bobby。 嗱 ，Terry 啊，我哋成日咧都讲笑咁讲，就系话咧，如果身边咧有啲人到中年嘅妇女又好，或者系男士都好咧，突然之间咧性情大变，无故发脾气咧，就系属于更年期嘅症状。其实咧，中医角度点样去分析更年期，系咪真系有噶？ 嗱，咁當然咧，一定有呢一樣嘢啦，尤其女士比較明顯啊。咁我哋女士喺年輕嘅時候能夠生育，當然我哋有月經啦。咁然後去到咧，大約咧就49-50歲到啦。咁我哋咧月經咧就開始即係越嚟越少啦。咁啊出現一啲人唔規律啦，又或者係咦真係好耐冇嚟喎，突然間嚟一陣啊咁樣。咁所以呢個情況咧，我哋咧就係一個叫更年期啦，因為咧真係由一個叫做年輕力壯壯年。慢慢咧，去步入一個老年期咧，呢、這個中間嘅階段咧就係、是、更年期。咁、而女士因為有月經同冇月經啦，嗰、那個對比比較大啦，咁所以咧就會好明顯喺呢個大約50歲左右就會有呢一個更年期一啲嘅症狀啦。咁而咧男人其實都有嘅喎，不過男人咧就冇咁早。你估幾多歲啊？嗱， 如果你話冇女士咁早，咁唔通係接近60歲？ 差唔多啦，就864歲啦吓，咁啊大约咧，真系，所以我哋点解退休年龄嘅大约65歲都系有原因嘅。咁大约呢个年纪度咧，咁咧就会男士都系有呢个嘅，可以话去更年期咧，即系步入一个衰老嘅时间啦。咁但系咧，因为咧男士我哋即系冇月经啊，有同冇咁明显，咁所以咧男士嗰个个反应咧，就冇咁明显，而且个时间比较长嘅。 嗱，先问下 Terry 先，头先你就讲话都系属于有一个约定嘅岁数咁样啦。咁但系咪真系人人都系喺呢一个咁样嘅岁数开始咧？会唔会因人而异？有啲提早啲，有啲又延迟啲，甚至有啲可能冇噶？会唔会咁噶？ 嗱，咁我哋咧，女士咧，我哋几时咧嚟咧个月经咧？咁正常嘅年纪咧就系14歲嘅，因为咧女仔系以7歲作为一个周期，咁啊7、2、1、14，所以14歲我哋就嚟月经啦。如果過早過遲咧，都係唔啱嘅，即係所有嘢我哋都會有一個嘅範圍啦。咁而咧，你早到去大約12歲都還可以嘅。咁而遲到咧，大約15、16都還可以。不過呢個都係唔係太理想嘅啦。14歲左右就最好啦。咁所以就會開始嚟月經啦。咁其實通常呢一嚟，基本上都已經好規律嘅啦。如果頭一兩次都仲係麻麻地嘅，咁我哋仲俾機會。咁但係如果你有半年度都未好規律嚟月經咧，咁呢個時候我哋要處理啦。咁我哋當然集中講翻一個更年期啦。咁我哋咧去到咧就7749，即係咧呢一個49歲度咧就係、是、一個更年期。因為點解咧？因為代表咧喺我哋女性嚟講咧已經再不能夠生育啦。咁所以去到呢個時間咧就開始有所謂收經，慢慢收經啦。咁而咧點解有啲人又好似話早喎，30幾40歲都話有收經喎咁樣，咁係咩意思咧？咁即係代表咧，就真係太過咧，真係虛耗啦。因為我哋生育嘅時間咧，我哋需要血啦嘛，即係冇月經期都反映咗咧，我哋真係唔夠血啦。咁如果過早30幾40歲。咁樣呢時候或者40頭啦咁樣，咁都開始呢即係收經或者出現呢個月經嘅唔規律嘅話呢，我哋真係要盡快去處理嘅。即係呢個問題呢唔單止話我生育唔到咁簡單，都代表身體比較虛弱，就係早咗衰老㗎。 Terry 我都成日聽到嗰啲廣告嘅口號呢，就係話生煩、失眠、潮熱、汗出咁樣。咁其實係咪所有女士都係咁？同埋男士嘅更年期係咪都會有一樣嘅症狀呢？ 嗱，其實都係嘅。因為呢我哋嗰、那個更年期頭先啱啱講咗啦，正正係一個壯年啦，步入去一個衰老期，即係個老年期咧呢一個時間啦。咁呢一個咧就係一個適應嘅時間嚟嘅，咁就一個更年期一個轉變啦。咁如果咧我哋咧個身體比較好，最簡單嚟講咧就係我哋個脾胃係負責一個適應啊協調嘅。佢比較身體強壯嘅時間咧，佢可能咧雖然係慢慢收經，咁但係不太大嘅不適或者影響到佢嘅。咁如果又唔係，因為咧又有月經。冇月經啦，咁樣咧代表咧唔夠血咧，唔夠血就係我哋所謂嘅陰虛啦。陰虛即係水唔夠就容易猛疹啊，陰虛就火旺啊，太乾燥咧就反而就容易有啲熱啦。咁所以點解有啲話潮熱啦，個人比較猛疹啲啦，咁呢一啲咧嘅情況咧，喺中醫角度嚟講咧，我哋就需要去滋陰啦、補脾胃啦、養血啦咁樣啦。 其实同个肝有冇关系嘅咧？即系会唔会系因为可能佢排毒功能差啲啊？又或者因为长期挨夜啊、瞓得少嘅时候咧，令到个人咧都特别容易会提早更年期，同埋啲症状会更加明显咧？ 哇！你讲得非常之好啊！因为喺中医角度嚟讲咧，肝就藏血嘅，即系肝咧就负责咧就储嗰啲血嘅。而我有听过肝气即系。 鬱結啊呢樣嘢啦，要肝咧負責咧啲氣嘅流通，去暢通，去釋放能量。咁如果肝有血，佢先至可以做到嘢噶。如果唔夠血嘅話咧，咁我哋自然影響咗個肝嘅功能啦，佢咧就會鬱結啦。而另一方面，我哋夜瞓啦，唔夠休息啦，咁樣我哋虛耗得比較多。自然咧，血咧都唔夠嘅，咁所以自然咧就肝又唔夠血啦，個人又會敏感啦，亦都會影響咗月經啦，而咧係都會提早到更年期噶。 嗯，嗱，我相信我咧距離更年期應該都仲有啲時間嘅，咁但係若然咧，我發現身邊可能有啲人咧啲症狀有啲似更年期，有啲咩可以幫到佢哋咧？ 嗱，第一樣嘢咧，咁我哋就要睇翻咧嗰個症狀咧，明唔明顯啦？嗱，因為咧我哋咧有一個更年期，即係講一個大約49-50歲呢個時間咧，個月經開始減少咧係一個正常嘅現象，咁啊理論上就唔係太擔心嘅。咁但係如果唔係喎，哇個潮熱啦、失眠啦、即係瞓得唔好啦、啲出汗呢啲好困擾到佢，即係影響到佢休息唔到，個人真係好敏感嘅話咧，係真係需要咧即係去揾醫師去幫手嘅。如果唔係少少嘅啫，唔係太明顯嘅話咧，咁我哋當然咧係有啲方法去處理嘅。第一樣嘢咧，頭先講啦，我哋一定要健脾胃同埋補血啦。咁所以我哋第一樣嘢就唔好咧，即係食乜生冷凍嘢。我哋就千祈唔好咧凍親咗個脾胃，因為咧凍親個脾胃就唔高興唔做嘢噶咯喎。咁而另外咧，我哋都可以當然温翻個脾胃啦，例如咧我哋可以陳皮啊、姜啊。而且咧，個脾胃弱嘅人咧，好多時都會濕嘅，所以可以雲明白術啊，煲下湯啊，呢啲都可以嘅。咁另一方面咧，我哋令到咧，即係嗰個氣血咧運行得比較順暢嘅話咧，我哋咧當然趁而家，譬如而家天氣都開始暖和啦，行下山啦，曬下太陽。尤其晒背脊，因为咧好多女士话好怕斑，尤其是可能去到咧即系40-50歲啦，即系可能晒一晒面容容又长斑啦。咁我哋咧就譬如话我建议啲病人就会你戴一啲防晒嘅帽啦，又或者最主要咧就晒多啲背脊，因为背脊系我哋嘅督脉就负责一身嘅阳气。咁如果阳气够嘅话咧，个气血运得好啦，个脾胃自然好啦。亦都咧救血嘅话咧，个肝都唔会太差噶。 嗯，明白啦。咁啊，所以如果自己啦，又或者身边嘅人咧，都觉得可能有一啲咁样嘅需要嘅时候咧，就不妨可以参考一下今朝早 Terry 同我哋讲嘅一啲建议啦。不过咧，如果真系唔舒服咧，又或者想了解清楚自己身体嘅状况咧，最好都系揾翻一个注册嘅医师同你睇一睇啦。 系啊，有需要就要揾注册医师帮手啦。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 Terry， 唔好客气。 始终我都是想抱紧，身边知己亦说你我很相衬，等有日会预言成真。24 hours 未停想念，分秒都想与你遇见，来电时仿佛坐于针尖，有事发生在这天。You kiss me so sweetly， 沿路的苦等已变成美感，曾在夜里独舞铺出多优美气氛，不曾变心，接触瞬间你更加吸引。You kiss me so sweetly， 时日的交织要爱情更真。原路的苦等已变成美感，曾在夜里。 謝追風馮允軒報復式戀愛，報復式浪漫啊！25度嘅氣温啊，聽聽咧就係7點半鐘嘅新聞簡報先，轉頭翻到嚟繼續二台晨光第一線。今日係4月13日，星期三，農曆3月13。適宜祭祀、開市、動土、入殮、破土、安葬。 預咗係一般嘅啦， 唔使咁諗嘅。今日忌嫁娶、儀式、入宅， 都話咗一般嘅啦， 唔係咁計嘅。今日都係國際拼字遊戲日。 我会通过不同类型的游戏好好学习的了。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区一个地铁站发生枪击案，一名疑犯在列车上开枪，至少29人受伤，其中10人中枪，疑犯事后逃去。事发在当地星期二早上八点半的繁忙时间，纽约市警方表示，列车上一名身材灰梧的黑人，穿着绿色建筑工人背心，他戴上防毒面具，打开一个怀疑是烟雾弹的罐，列车之后满布浓烟，他向车上及月台开枪，列车到站之后大批乘客逃出车厢，场面混乱，相信疑犯趁乱逃去，有受伤乘客倒卧在月台上，部分人身上有血迹，警方表示暂时未能够确认疑犯的身份，亦都未知犯案动机，目前不会以恐怖袭击的方向调查，但不能排除任何可能性。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事持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掌握可靠信息，俄军可能会在乌克兰马里乌波尔的战事中使用化学武器，令乌克兰士兵丧失作战能力，情况令人忧虑，但现在无法证实俄军已经使用化武的指控。美国总统拜登和英国首相约翰逊通电话，双方同意加强支援乌克兰，并且果断切断西方对俄罗斯石油及天然气的依赖。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乌克兰背离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和平会议上达成的协议，形容俄乌谈判正处于死胡同。他认为在乌克兰出现的情况是悲剧，但俄方别无选择，只能够透过军事行动保护国家。全球累计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超过5亿宗。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新冠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过5亿宗，美国是累计确诊和死亡病例最多的国家，累计确诊病例超过8000万宗，累计死亡病例超过98万宗，累计确诊病例较多的国家亦都包括印度、巴西、法国、德国、英国和俄罗斯等，累计死亡病例较多的国家包括巴西、印度、俄罗斯、墨西哥和秘鲁等。数据显示，全球新冠确诊病例仍在快速攀升。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显示，全球累计确诊病例去年1月26日超过1亿宗，同年8月4日超过2亿宗，今年1月6日超过3亿宗，2月8日超过4亿宗。欧联八强次回合，两支西甲队伍都晋级。维拉利尔作客1-1逼和德甲的拜仁慕尼黑，两回合计总比数2-1晋级四强。另一场皇家马德里主场虽然2-3不敌英超的车路士，但总比数仍然以5-4淘汰对手。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较弱。在本港方面，今早华南岛的能见度曾经下降至1000米以下，

我就知一加一等于二啦。咁广东边啲城市先得噶？ 广东省咁大，冇理由包晒全部嘅地市噶。 啱啊，同样冇理由得广州、深圳、珠海咁少嘅，起码都加埋惠州、东莞啦。 咁所以咧，广东省珠三角九个城市就差唔多啦。好，就咁决定啦。 正确答案系 A， 广东省珠三角九市。 冇错啦。粤港澳的粤包括了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肇庆市，合称珠三角九市。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除了可以充分发挥三地综合优势，加强香港、澳门与内地之间的合作之外，还可以支持港澳两地融入国家整体发展规划之中，有助保持两地长期繁荣发展。 外交二十问，由香港电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制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早晨一定要食下早餐啦、啊。咁啊，问下两位拍档今日食咗早餐未啊？ 而家梗系未啦， 而未啊。 呢个钟数， 我哋通常都系啊，即系我哋好精神咁样咧。大家即系听众朋友一定会觉得，哇！你哋一定系食晒早餐、饮晒奶茶先开工啊。 嗯， 完全系未 嘅。咖啡就有嘅，我哋 系咖啡咯， 少少提下神、啊。 其实好容易理解嘅，我哋咁早翻嚟。餐厅都未开，何来买到个早餐？除非自己整嘅啫， 系或者屋企有面包摆喺度咯。但系即系试过咧，系如果你咁早开始食嘢咧，咁你全日好多时间都系食嘢，即系你咁早食早餐，咁可能你去到即系晏昼嘅时间十二点一点咧，又再食嘢，跟住然之后咧，可能下午茶又食，跟住晚餐又 食多咗肥咁， 食多咗即系嗰个食嘢嘅时间抹长咗啊。 系不过我自己咧认真研究咗咧嗰个叫做朝头早究竟食早餐好唔食早餐好呢，有好多学说嘅、 嗯、 所以我都唔能够尽信，有啲又话食好，有啲话唔食呢就可以做个轻断食啊，咁样有好多呢啲说法，咁身体因人而异、 嗯、 我最后呢就揀咗唔断食，仲要食得肥啲添，咁话说係咁嘅，琴日呢其中一间快餐店呢咁就出咗呢、這个即係久违咗一个汉堡包啦。 嗰、那个美式快餐连锁店嗰个包啊， 嗰个包啦，我都费事讲，我惊我一讲就已经 翻嚟啦， 大家知道啦咁。 翻嚟， 琴日话说咧做嘢做到三四点啦，跟住咧有个朋友咧就话：，喂，你食嘢未啊？买俾你食啊！咁、 哦、 我好开心， 忍唔住啊！ 即系虽然可能三四十蚊一个餐咧， 嗰、 那个满足感啦，同埋嗰个慰藉度咧， 个期待 好高。咁我就我啲现代人啦，我影张相摆上网啦，我得到嘅 like 数咧， 我都系喎、 哦，系我近排 好多 like， 系我近排最多嘅，连呢一啲久违咗嘅朋友咧， 都出嚟讲翻嘢， 平时都唔同我讲嘢啊，佢都以为喺下边话，哇，类似 我都中意啊， 系类似啦，好正面啊，好正面啊啲留言， 系啊系，因为嗱嗰、那个包咧，我朋友同我讲啊，其实之前咧都曾经试过有一段时间佢系变咗常规嘅包嚟噶，我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 冇边个 有啊有啊，好短时间有啊，咁但系咧之后咧就因为佢反应唔好啊，之后佢就除咗咯， 点会反应唔好啊？ 呢啲真系心理嚟嘅，当你变咗常规嘅时候咧，啲人咪摊长嚟食咯，唔会一窝蜂咁食咯。 咁、我听日唔做晨光啦。開始即係唞一排先，起碼唞翻一年半載。 所以咁多人可能即係適應啊，或者封麥一段時間。 係咯，即係聽日開始唞翻一年半載先，然之後先再翻嚟咧，可能就攞最受歡迎。 但係呢個好容易理解啫，即係譬如可能即 係我都覺得會喎。 物以罕為貴啊嘛。 但你唔使適應嘅，你可以翻大陸揾住人仔先， 跟住先再翻嚟。 再翻落嚟係啦， 即係去唔同嘅地域嗰度 係啦，揾人仔， 即係永遠 浪費咗啲時間。 永遠喺唔同嘅地方都係期間限定， 係啦， 咁就得啦。 哦、天天最後今天，咦？你講嗰間藥材鋪定賣鞋嗰間鋪頭咯？ 就係咁樣啦，永遠都係最後七天咁樣。 仲喺度， 我終於都明點解撈咗咁多年都唔得。 要因为成日都 老时常出现啊， 常出现，成日做埋啲咧一至五嘅嘢喎，真系要谂一谂。 系啊，咁 唔系讲翻个包先，唔好咁认真，一阵啲听众又真系以为聪哥听日唔开， 今日最后一日咁 麻烦 啦。 系啦，咁好多朋友都即系我同阿 O 个情况一样，我好多人回应啊， 系啊， 通常都系诶俾个 like 你啊，俾个心心，即系大家咧，即系原来对佢咧都有一种情意嘅， 系啊， 系啦， 喂，好容易知究竟呢一个 like 咧系真定假嘅，你哋琴日都系 post 咗嗰一个款式嘅包嘛？ 今日食第二个， 你今日食翻个常规喺度嘅包，又影咗一模一样嘅 post 摆度，睇下个 like 数边样多啲， 一定冇人理啦。 唔会啦， 唔系嗰啲除咗 like 之外，下面都有啲留言嘅，即系话喂乜，即系都系往个包面上贴金啦，我费事好似赚到天上下。天上有地下無奇係幾十蚊個包，即係你耐冇食，你咪亂賺一下，咪想食，其實好簡單啫。咁跟住我下邊有啲朋友留言話：，其實我最想就係佢邊一隻包咧 reboot 啊咁樣咁。我自己都有一隻係咁嘅，有一隻包佢有一隻。即係叫做黑椒嘅包咧。我嗰個係我即係個人嚟講啊，最喜歡嘅口味嚟嘅，但係佢都係一年出一兩次嘅啫。係，咁我唔知道如果佢變咗慣常嘅話，有機會變咗慣常，可能我日日都會去試下幫襯佢。 永遠都 係 咁啊，即係食得多啊厭啊。 係啊係啊， 即係期間，即係點解佢唔永遠都係譬如話？春季就食呢隻包，夏季就食呢隻包咁樣，佢有四款，佢咪可以一年係咁不斷轉咯。 其實咧，外國啲漢堡包鋪咧，我又觀察一下外國啲漢堡包鋪咧，其實外國真係有嘅，即係譬如你話日本咧。嗰陣時未銀座有一間漢堡包鋪移植到嚟香港咧，哇！大家覺得正啊，將成個日本搬咗嚟啊，即係佢係主打 mini 啲，即係細小啲嗰個漢堡包咧。咁佢個叫做春季限定咧，嗰啲櫻花蝦就永遠春天先會出動嘅。跟住咧冬天嘅時候有啲類似和牛啲嘅，即係因為冬天需要 heavy 啲啊嘛，即係多啲體內脂肪。跟住佢又會有一啲咁嘅限定咯。咁其實。我呢個都直跟咗入我腦袋入面，我都幾記得，其實佢哋都會咁做咯，即係其他期間限定。不過實佢哋都有期間限定㗎，呢個連鎖 間鋪頭仲喺咪度啊？ 喺度，喺度， 喺度 都仲喺度嘅。 策略成功， 策略成功。唔係你話翻呢間美式，佢都有策略嘅。佢過年嘅時候有一個即係招財 哦， 招財嘅漢堡包咯。你記唔記得啊？ 唔記得啦。 係咩？ 啲薯圈即係佢扭扭咁樣 嘅 咯。 係啊，總之佢都有嘅。不過可能大家即係叫做呢段時間，大家已經開始遺忘咗啦，或者即係突然間有啲叫做過翻啊，同埋我想講呢個係彷彿踏入翻正常生活嘅一個契機，即係因為你開始覺得啊，即係咁貼地嘅一啲快餐店咧，佢開始啊做翻你一年或者兩年前之前嘅一啲限定套餐咧，或者做翻啲基本嘢咧，你就會覺得啊，好似真係疫情放緩啲咯，真係。啊，可以重回正軌咯！ 咁佢開嘅時間都長翻啲嘅。 係啊， 之前咧有啲地方係好早已經閂啦。 係啊， 即係佢有啲地方六點鐘佢已經唔再賣啦。 係啊， 即係就唔想聚集人群啊嘛。咁而家都即係順褪翻，譬如七點啊、八點啊，甚至去開到九點啊，有 啲。即係之前回想翻兩三個禮拜之前，即係疫情相對嚴重啲，有啲便利店都唔開啊。 係㗎。 即係其實呢一樣嘢都幾，你而家睇翻其實。嗰件事同你過往可能經歷嗰三十年嘅人生、四十年嘅人生，幾反常嘅一個情況。 不過如果你話即係正唔正常，即係呢個兩睇咧。如果用價錢個角度去睇咧，我就覺得而家點都唔會正常嘅。 哦， 譬如話最初呢一個漢堡包嘅店嚟到香港嘅時候，十咩零廿蚊啦，幾蚊？ 幾蚊漢堡包咯， 三幾蚊，即係當然係好早年代啦。 唔係餐，我記得嗰陣時就咁最普通嗰只漢堡包就係幾蚊嘅啫。 咁我哋嗰陣時食一個飯啊，即係食一個餐啊，都係幾蚊嘅啫嘛。即係其實個價錢咧係等同嘅，即係你相約你可以啊，咁我今餐我唔食飯，我就不如食呢個包。咁你變咗我唔使付出額外金錢噶嘛，亦都係。叫做同 level 嘅嘢啊嘛，咁但係你諗下而家，你話你食個餐最平喎， 係 三十幾蚊喎， 三十幾啊，咪有個廿幾嘅，但係你會唔會揀嗰個啦？ 咁我當平均三十零蚊啦咁樣，但係你食個雙餸飯而家幾多錢？ 最平廿幾蚊，即係變相佢而家係浪高咗自己嘅，已經係貴咗嘅。 係咁佢一定會同你講原材料供應啊，又係即係一陣講股票嘅時候又話即係材料供應啊。 咁如果係咁樣，相送飯啲材料平嘅，即係佢哋都貴噶嘛。 係啊，咁所以即係我有陣時喺度諗啊，即係好似鐘哥咁，真係貴咗。不過我細個咧，其實有一段時間咧，日日都要食漢堡包嘅，即係先覺得 個個僆仔都必定經歷過呢個階段嘅，一定係要食漢堡包。 直至一件事發生咗，我之後咧有一年冇食過漢堡包。 BMI 超標， 唔係嚇怕咗，冇啊！我細個好健康嘅，好中意 睇咗嗰套戲啊。 就係啦， 咩啊？ 真係 啊！你冇睇過咩？ 你講咩關漢堡包？ 有一套電影， 嗰套電影就係廖偉雄先生。 哦，你睇啲唔係我講緊第二套啊！ 你 講 不鏽鋼之謎啊嘛？ 不鏽鋼之謎， 不鏽鋼之謎就係外國嘢，我唔睇外國嘢。 你講下撐 嗰套，我睇本地姜先啊！嗰陣時阿廖偉雄先生呢一套，我唔記得個名。 網中人， 網中人， 網中人電視劇嚟嘅。七十年代， 我媽咪咧俾我睇翻咧話：你咁中意食漢堡包，你睇下佢啊！佢就係被逼食漢堡包啊！之後啊。食到嘔啊！跟住我就真系睇住阿灿哥咧，嗰阵时咪失汉堡包食失，跟住我真系好、那个电影嗰个 画面 画面投射咗之后咧，跟住我咧每次见到汉堡包，我都会有 想呕、 作呕嘅感觉， 好饱啊！见到 好饱啊！就真系嗰一年咧，就完全冇再掂过呢个汉堡包啦。 我讲嗰个系不朽钢之谜啊嘛，即系你冇睇过。 冇不朽钢之谜系点？ 好似度桥咁样嘅，就有一个人 美国 Doc 好， 佢连续一个月。一日三餐都是吃这个餐厅的东西，即当然是有沙律的嘛，他没有选择那些的，纯粹是最多人买的包又或者汽水薯条咁样。 佢仲要 milkshake 啊，因为外国好兴 啊，佢一日三餐都呢个，咁睇下一个月之后佢变成点样。咁当然即系你都估到啦，即系由呢样又差咗，嗰样机能又低咗，所有嘢都差咗，跟住要用好耐时间先可以复原，即系嗰啲咁样。 系咁，所以大家即系你知啦，快餐呢家嘢适可而止啦吓。 发现偷偷挂念，手写句子，精选照片和你放闪，幻想中斗智，声音有点心思太甜，通宵被窝委屈个钱，谁教我这么抱着手机入眠，苦苦等等到那日你与我行近一些，偏偏此刻再放逐我去置身荒野，来我耳边让爱满泻，你却。就慢慢停止说争斗，得我一个痴心跟梦想左路漫宇宙，谁知道我心情抚慰我心灵，想念讲不出口，苦苦等等到那日你与我行近一些，偏偏此刻太冷淡，我快要凋谢，求你说出如也有些对我。 由美 Breaking My Heart。 如果咧想影相影得靓，特别咧放喺网上边，譬如头先食包咁样，咪影个包嘅、嗯。你会唔会用嗰啲滤镜去到？ 啊、 即系令到系啊，因为如果啲滤镜真系好霹雳噶， 会啊，我会 系嗱， 系啊， 系咪、 啊？如果我真系好想影靓嗰张相，即系嗰一刻啦吓，纯粹想影靓嗰张相咧，佢有一啲咧专为食物而设嘅滤镜嘅，咁啊，譬如佢有啲咧你佢叫做香脆啲，咁可能就系深色啲啦，咁、有啲咧就系、是可能系叫 BBQ 啲嘅，咁样、其实佢就有唔同嘅即系颜色， 佢 turn 一 turn 张相， 佢有啲嗰个滤镜咧，佢可能会系整体性深色，就或者偏向黑色少少嘅，有啲咧就偏向红色少少嘅，有啲佢会光啲，有啲蒙啲咁，唔同玩法 嘅。咁如果一间餐厅佢用呢啲滤镜影佢哋嘅产品，即系佢哋嘅食品咁样出嚟咧，我可唔可以告？ 图片仅供参考， 系可唔可以告佢？ 图片仅供参考， 落翻呢句就 OK 啦。 第一，仅供参考，佢入边嗰个食材系真噶啦。另外就係佢真係，如果佢真係煮咗出嚟嘅，跟住佢再影嘅話，咁其實佢又冇呃你、 哦。如果照你咁講，嗰啲明星藝人開 live 嘅時候用咗濾鏡或者影相咧，我都佢都應該寫明呢一句啦。呢個樣子供參考，即係唔係真嘅。咁如果係真嘅，即係咁你都係呃人噶嘛。 哇！而家有啲個樣係直頭兩個樣 嚟㗎，成日睇啲報紙啦， 已經唔係妝前妝後嘅濾鏡前後喎，而家係 認唔到佢，認唔到個當事人。 係啊，我有睇翻啲相啊，啲即係濾鏡前後。我都認唔到啊！嚇，同一個人嚟㗎，係 啊， 唔係啊嘛咁樣。 唔係佢哋用咧就係過濾個濾啊嘛，我哋睇咧就係眼濾個濾啊。哇，真係濾鏡睇到喊啊！ 睇到喊。 點解會咁㗎？ 咁變成咁樣、 啊。但係濾鏡，如果你話放翻一般嘅朋友仔去到玩嘅時候咧、其實都有幾多唔同款式。而家啲濾鏡咧，我見到好多日韓佢哋推出嚟咧，都已經好新啦。部分咧可能都已經係叫做大家都已經有玩緊嘅。咁、但係如果你話譬如好似我又唔係，其實我唔係成日接觸濾鏡。因為我通常啲相咧影咗出嚟之後咧，因為我中意用相機影，咁、所以我就少用嗰啲網上邊嗰啲嘅軟件咧，就嗰啲濾鏡我反而少用，我比較常中意真圖。咁好啦，咁但係而家我見到啲濾鏡咁多，其實都幾吸引咧。我有個我覺得係個玩法咧，唔係話淨係影相影得靚，係佢拍攝嘅時候你有一種嘅玩嘅感覺，令到我開始想試一試。佢有啲咧都幾得意嘅，因為可能你成班，譬如我哋三個咁出去玩啦咁樣，出去玩嘅時候咧，未必係個個識揸得揸相機咁。例如我係唔識揸相機嘅咁樣，咁我幫阿鐘哥同阿 Kitty 影相嘅時候咧，影嘅時候咧個風景就好靚啊。咁但係原來咧附近咧有好多好多人行過啦，有好多雜物啦。啲燈又唔得啦，或者係變咗半邊面啦，呢啲其實咧對於好多影相嚟講係大忌嚟噶嘛。好啦，而家好多 app 咧 ，Kitty 都應該聽過，就係佢可以好簡單就有支筆咧，就幫你將嗰啲側邊嗰啲人咧，執走咗佢啦。咁同埋咧， 呢個 Kitty 強項嚟 嘅， 係啊，畫嘢。 所以我冇擔心過，我冇擔心過。 但係半邊面咧， 兩秒鐘搞掂先俾佢啲 嗰啲光暗半邊面嗰啲咧，其實都係撳個掣咧，就可以令到你有一個好靚嘅陽光，咁啊，即係叫做變翻曬出嚟嘅喎。好啦，嗱呢啲都叫基本嘢啦。佢而家有啲我都唔知係咪算係新啊，定係我個人咧即係渣冇留意啊。佢有啲新嘅功，佢聲稱係新嘅功能咧，因為可能我本身我唔識得影相，或者我唔識擺 pose 嘅，兩者都得嘅。即係我喺一個 cam 或者一個 model， 但我咩都唔識嘅。佢可以咧喺個 app 入邊本身咧就已經好似有嗰、那個有粉筆畫咗個人嘅樣喺度咁樣嘅。你只要個 model 咧行到去嗰個樣嘅時候咧，佢就會自動幫你影相。你哋明唔明啊？即系喺个荧幕嗰度咧，我就会见到有一个样嚟。我想做个 V 字嘅，或者我想举嗰两只手，我想影呢张相嘅话咧，佢有好多款唔同嘅动作俾你拣。我咧就可以拣呢一款嘅动作。然后咧，当我唔识影相啦，但系当我 model 一做到呢个动作嘅时候咧，或者我自拍 set 机都可以用呢个 function。然后我就可以咧我一做咗呢个动作咧，个相机就会自动帮我影相啦，去到捕捉咧我想要嘅 pose。 哦， 咁呢啲嘅叫做新嘅功能咧。其實咧都幾 hit 喎，我發覺，因為咧又除咗係揾到啲唔識影相嘅攝影師之外啦，同埋咧因為 唔識影相可唔可以叫自己做攝影師啊？ 可以㗎，揸住部相機就叫攝影師啦。 係啊， 成日都話你唔識做戲都可以叫演員咯。 哦 ，OK OK， 係啊，冇錯㗎呢個嘢。好啦，咁所以而家因為有好多人咧又中意自拍啦，咁啊除咗係叫拎高佢影相之外，就中意擺部機喺度 set 腳架噶嘛。咁又即係好多動作做唔到。佢啲連環快拍，我又覺得都幾好玩添。連環快拍咧，就係佢頭你可以揀，譬如我揀十個動作，我要企喺度嘅一個咧就隻手咧就做遞高手，一個就單手遞高手，一個咧就可能跳高嘅。當我做到特定嘅指定動作嘅時候咧。 個鏡頭就會自動捕捉佢去影嗰個嘅 pose、 嗯、 所以呢啲嘅叫做即係可以話叫做獨男獨女嘅，因為你真係一個人出去玩啊嘛，咁、嗯、就叫同部機拍拖，咁部機咧就會幫你去到影你想要嘅相。咁、 嗯、 我就覺得其實某程度上都好玩嘅，如果成班人一齊玩就更加好啦。 咁啊，啲攝影師真係失業噶咯喎， 係啊，自拍都可以咁咯， 自拍都可以去到咁高科技，我覺得而家、嗯，所以我覺得都幾特別啊呢一、這個嘅玩法。 我首先問候定我啲攝影師朋友先啊。 最近有啲咩啊？忙紧啦，有冇工可以介绍？ 会唔会失业啊？咁样，同埋咧，而家有好多嘅滤镜咧，佢哋即系复古咧，都有好多唔同味道。呢、 嗯 這个 Kitty 就应该知道多啲、 嗯， 因为复古佢有啲系跟翻唔同年代啊， 嗯、 有啲就玩唔同风味啊。咁、嗯、再加埋头先嗰啲动作嘅话咧，其实嗰个变化都几大。我开始明白点解啲人咧会净系影相都会咁多滤镜。 系、嗯，总之就有图都冇真相咯。而家呢个 系啊，系啊，啱想讲嘅啫。喂，究竟而家有冇一啲相机或者啲咩电话可以影到你真实个样出嚟嘅？ 有，唔用滤镜咪得咯。 系啊， 全部都系假嘢。 但系睇唔惯 啊。睇你想唔想啫，系啊，即系可能你惯咗要诶执多少少，执多少少咁样咧，咁你就好似已经睇唔惯你自己真实个样咁啊，几悲哀啊，系嘛？ 系咯， 系咯。连肌肉都可以 key 落去啦，而家 哦系咩？ 即系而家， 教我啊，点样 key 啲肌肉落去？ 要加钱噶个功能， 有噶啦。 现时有更大的责任去处理英国民众认为优先的事项。财政新米城亦都已经缴交罚款，他发表声明表示就事件作毫无保留的道歉。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事持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掌握可靠信息，俄军可能会在乌克兰马里乌波尔的战事中使用化学武器，令到乌克兰士兵丧失作战能力，情况令人忧虑，但現在無法證實俄軍已經使用化武的指控。美國總統拜登和英國首相約翰遜通電話，雙方同意加強支援烏克蘭，並且果斷切斷西方的俄羅斯石油及天然氣的依賴。俄羅斯總統普京表示，烏克蘭背離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和平會議上達成的協議，形容俄烏談判正處於死胡同。他認為在烏克蘭出現的情況是悲劇，但俄方別無選擇，只能夠透過軍事行動保護國家。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另外越高空擾動相關的驟雨正影響廣東。在上午8時，強颱風馬勒卡集結在沖繩島的東南大約133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6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部分地區能見度較低，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及炎熱。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展望明天和星期五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风势较大，气温稍为下降。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福亨村。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食零食嘅时候可以试下食新鲜水果。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筲箕湾、耀东村、耀富楼、大屿山、梅窝、银湾村、银日楼、蓝田、兴田村、美田楼、屯门大兴村、兴盛楼、屯门泽丰花园、泽安楼、屯门翠玲花园二座、沙田广元村、广棉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男歌手藤井峰，他推出全新的作品叫做 Matsuri 祭典，在3月23日他也推出的第二张大碟的时候，也都是收录了这首歌曲了。灵感设计的时候，他以眼瞓去到主轴，再加上伸懒腰成为点缀。他说到人生都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挑战，当你睡完觉打起精神的时候，不如参加一场好的祭典，因为祭典带给人愉快的心情，也都希望你可以用这个感觉度过每一天。日本男榜推介歌曲藤井峰《祭典》，今日星期日本男榜推介作品藤井峰的《Matsuri》《祭典》。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他加绿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Tagalog. Ang pamahalaan ay naghahandog ng libreng bakuna sa COVID-19 para sa lahat ng mga taong karapat-dapat. Maaari sila makatanggap ng bakuna sa itinagang mga klinika, ospital, mga mobile estasyon ng pagbabakuna o mga sentro ng pagbabakuna sa komunidad o CVC. Ang mga taong nais tumanggap ng bakuna ay dapat magsagawa ng appointment sa lalong madaling panahon. Ang mga same-day ticket ay pamamahagi sa mga napiling CVC para sa mga ilang karapat-dapat na tao. Patuloy na susubaybayan ng pamahalaan at ng komite ng mga dalubhasa ang kaligtasan ng mga bakuna sa COVID-19. Hinahayaan ng bakuna ang iyong katawan na labanang mabuti ang sakit. Sa ilalim ng banta ng mga mutant virus strain, dapat tumatanggap ang una at ikalawang dosis ng bakuna sa lalong madaling panahon at tanggapin ang ikatlong dosis ng bakuna upang pahusayin ang proteksyon. Ito ay mahalaga sa pagpapatuloy ng mga normal na paraan ng pamumuhay. Bisitahin ang thematic website para sa karagdagang impormasyon, www.covidvaccine.gov.hk. 晨光财经第一线。 8:10 Kitty 同竹哥请我哋嘉宾出场啊！有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 早晨， 早晨啊！喂，睇到咧，隔晚美股啦都要跌啊吓，咁不过咧，琴日港股嘅反复回升啦，升翻110点，咁啊原因何在咧？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晒。 好啊，咁啊，港股琴日又比较真系有啲峰回路转嘅，咁啊，大家就本来都麻麻地嘅，咁但系就后来就憧憬内地方面咧会唔会有一啲即系推动经济嘅措施出嚟啦，咁啊，所以变咗就嗰、那个股市方面咧就转翻好啲，不过我谂都系维持翻我哋之前讲咧，其实佢一个上落市嘅整固啦，咁肯定就接近23,000嘅阻力系好大嘅，就唔系咁快破到噶啦。不过但系2,000目前就即系低位弹翻上嚟之后咧，其实都叫做係企定咗啲嘅，咁所以變咗你變咗21,000呢啲位咧，都有啲即係初步嘅支持喺度咯。不過走勢又唔算話即係好強勁嘅，講真就你變咗圖咧都係啲50天、100天平均線壓緊落嚟嘅情況之下嘅話咧，佢都係反覆叫靠穩咯，即係低位又支持啦，但係你話衝咗上去之後咧，就啲人未必會係好積極去追咯。 嗯，想問問阿 Kenny 咧，咁琴日咧嗰個即係手遊股咧。咁就話重發版號，咁大家都有啲諗法咁啊。咁但係咧，佢都有啲喐動嘅，但係又好似唔係話好勁咁樣，係咪大家已經打厭咗機咧？ 打厭咗機就應該就唔會，因為你睇到其實即係我冇打機嘅，不過打開機嗰啲人嘅話，其實我見到佢都幾沉迷地去打機嘅。咁啊，尤其是而家啲即係時下年青人就 同即係我哋之前嗰啲又唔同啦。咁啊，而家就其實好多嘢都喺網絡世界裏面係發生噶嘛，包括啲朋友啊，包括日常一啲係即係電商啊。處理一啲即係應該係銀行事務啊，所有嘢都係喺網絡上發生嘅。咁所以變咗咧就玩遊戲，即係我哋以前睇過就咩咁啊，落街可能打開落棋，但係而家可能小朋友就落街喺屋企就已經可能打線上開落棋啊，線上呢個係排局乜都有啦嘛。咁所以變咗就唔會話少人玩，不過咧我覺得就係嗰、那個可能就係國家擔心太多人玩，就調翻轉咧個監管上邊嘅力度咧。其實係仍然都係一個市場擔心嘅，即係雖然你話批翻版號，但我哋琴日都討論過啦。就算你批翻版號嘅話咧，其實你去限制嗰啲人嗰啲消費，譬如買武器啊，或者買設備啊，唔可以過度消費啊，玩嘅時間啊，同埋最緊要就係嗰個意識形態問題啦。即係喺你見到譬如個網信辦嗰啲都成日講咧，啲遊戲又唔可以荼毒青少年啊，唔可以傳遞不良意識啊嘛。咁但係你知啦，即係好玩嘅遊戲梗係 打打殺殺啦， 就係荼毒 啦，基本啲咁樣。 咁呢個有個矛盾性喺度噶嘛。 咁所以即係散户都要留意一下啦，會唔會係一個消息之後就短期亢奮呢咁樣咯？ 係啊，咁啊，仲有一個消息我都想問一下 Kenny 啊，咁啊見到咧話股神巴菲特嗰個黃金拍檔阿芒格咧大手減持阿里巴巴喎，咁啊尋日阿里巴巴咧收市就報99蚊，咁啊跌翻喺100蚊樓下，咁啊其實佢嗰個減持嘅嗰個比例都幾大啊，減咗一半咁多，係啊係啊，咁其實即係短線嚟講，阿里巴巴係咪都即係呢啲面噶啦，即系大家点？ 我记得 Kenny 都麻麻地阿里巴巴嘅，即系尤其是上年啦，今年有冇睇法改变啊？ 系啦，之前叫我哋唔好搞字啦，咁 真系唔中意阿里巴巴嘅，因为点解唔中意咧？就自从呢个蚂蚁事件发生咗之后，我已经系麻麻地中意，因为好明显就涉及好多。其实我喺一连串嘅序幕啦，你见到就其实睇到就第一有个政治嘅问题喺度，第二你见到咧，其实嗰个就一个序幕开始咧系一连串监管呢个系互联网啦、监管电商平台等等各样啦，咁所以变咗好明显就阿里巴巴就系首当其冲系一个即系呢个磨心啦，咁所以又一定唔中意嘅。但系今年即系其实我哋9年尾都喺节目都我哋都有讲过。今年就反而可能可以覺得阿里巴巴有機會最壞嘅時間係過去，但係唔代表佢會大升嘅，因為嗰個估值同埋玩法同之前係唔同啊嘛。咁所以之前咧阿芒格增持咧，我都覺得會唔會有啲信心咧？但係今次真係估佢唔到，啱啱增持冇幾耐就減持，仲要係平過上次增持喎。咁你真係估佢唔到，咁我覺得可能真係即係咪芒格都覺得難玩，都睇唔通呢個內地嗰個係政策。其實咁你講真的，你呢啲電商啊、手遊嗰啲，頭先我哋提手遊嗰啲都係啦。其實歸根究底都係講緊政策啫嘛。間公司絕對冇問題㗎，即係我諗大家唔會challenge 佢係一個唔好嘅公司啊，或者係經營能力有問題，絕對唔會有㗎嘛。咁全部都係咧，好大程度上係政策決定咗佢嘅命運咯。 係芒格都唔玩啊，係咪？ 係咯 ，Charlie 芒格都止蝕喎。 佢其實係選手㗎，但係即係除非佢咁啱攞正嗰一格啦，即係12月至到1月初啦。如果唔係，其實佢都即係好大機會係選手離場㗎。 係啊，主席啊，我又想問下咧，即係呢啲止蝕咧，係咪其實散户都要必備？有陣時有啲散户都用錯咗啲投資方法，就係我要同佢共生共死， 擺錯感情咯。 係啦，即係坐一段時間，10蚊又揸，2蚊又揸，個半又揸咁樣。咁但係呢個都真係10% 到止蝕，咁都係咪一個投資嘅一個都要 注意，要理性係 理性投資啦，都係啊。 嗱，即係其實講真，你拍拖男女朋友都會止蝕啦，係咪先？咁何況呢個即係股票，股票更加唔應該同佢發生有咩感情上面，因為股票係幫你賺錢嘅啫嘛，你唔係佢個。做人世啊嘛，咁但係好多朋友就往往好奇怪，好調轉咗嘅喎，即係同啲股票咧就係永遠咧會發生一個即係感情嘅喎，即係或者調翻轉咧喺嗰只股票咧就蝕咗嘅話咧，我一定要喺嗰只股票賺翻嘅。咁但係呢個問題就係反而係更加嚴重咗，就係因為咧，如果你諗下你買咗嗰只股票出現咗一個係斷崖式下跌或者持續性下跌嘅，肯定間公司有問題啦，有基本面嘅問題啦，或者個估值已經唔同咗啦。但係你仲要係糾纏落去，或者係仲要甚至加碼落去嘅話咧，咁其實就係 好即係好不智嘅行為嚟噶嘛。你唔一定喺嗰只賺翻啊，股票有咁多隻，你第二隻賺翻都係錢嚟噶嘛。 間少個 Candy 咁樣提醒我，知唔知啊？成日有啲不切實際嘅期望。 係啦，冇錯啦。即係控制風險係好緊要，同埋個期望管理啊，個期望管理非常之重要 啊。係，我聽好多即係喺銀行門口企喺前面睇嗰啲師奶講啊嘛，一跌啊，買多啲，點解啊？溝淡佢。 係啊，呢個真係好錯誤嘅諗法嚟㗎，即係好多人咧就簡即係簡單啲諗就啊，即係我之前十蚊買嘅，而家五蚊就溝，咁啊成本咪平咗咯。 係咯， 表面上個成本平咗，但你唔好諗下喎，其實你投入嘅銀碼係多咗嘅喎。 嗯，注碼大咗 啫嘛，你而家變咗15蚊喎，咁即係你投入嘅注碼係大咗，再跌多10% 嘅話咧，同你前得10蚊嘅10% 係另一件事嚟嘅，係多咗損失嘅喎。同埋都係嗰句。即係我覺得嘅咁多年嘅經驗睇咧，如果一隻股票咧係持續性跌多過20% 嘅話咧，係一定有問題嘅，即係可能係我哋唔知嘅問題。咁、往往當然啦，即係好多時都係啲散户投資者都係事後先知道間公司發生咩問題㗎啦。咁但係為我哋冇預見能力嘅話咧，就唯有喺嗰個風險上面咧就係、是、加強咯。 真係啊，要好好咁樣去管理好自己啲錢啊！ 我陣間同翻銀行門口啲阿姐講笑啦， 唔係你直頭做個 archive 播俾佢聽， 聽翻節目重温咁就得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Candy 鄧青慶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啦，唔該曬 Candy， 唔該 Candy， 拜 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飯啦， 洗手先， 食完飯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好，咁啊，问下 Kitty 同钟哥先，咁啊，疫情之后有冇谂住飞啊？ 唔会， 点解啊？ 隔耐啲先得， 隔耐啲啊，睇下会唔会疫情相对反复少少咁样， 因为唔系净系香港啊嘛， 系系， 全世界都系啊嘛， 系啦。不过我有啲朋友咧就做啲叫做自由业工作者嘅， 系， 咁啊已经飞咗过去。泰国啦、 哦、 十几日啦咁啊好 happy 咁样睇到一啲照片咁样啊咁啊因为泰国方面就应该就唔需要隔离就已经可以入到佢哋嘅国家啦咁样。返到嚟香港呢根据报章报道呢咁啊嚟緊有啲地方呢都嗰个禁飞令呢都会延缓一啲啦咁啊缩短再至到去最少7日咁样咁啊即係返嚟香港之后啊、即係7日就 OK 啦即係之前你一定会諗哇去到嗰个地方就算唔使隔离你返到嚟都14日啦咁譬如去当地玩10日8日返到嚟14日都冇咗1个月㗎喇喎普通人搞唔掂啊冇啲日常支出啊或者要搵食 㗎嘛。 係啦类似係咁样咁依家呢就相对缩短少少咁啊旅游成本呢就大减啦咁有旅行社呢就趁机推出呢个小型旅行团就吸客啊，俾2至3个人咧包团出国旅游、哦，系、哦、啊， 两至三个已经可以包团啦、 啊。 以前系咩咧？即系啲超豪华嗰啲咧，我俾20万甚至乎几百万先可以咁样包法。 但好耐即系冇话要参加旅行团噶咯，佢系咪有啲咩特色会即系有啲咩服务咧？因为通常譬如你话去日本咁、你都系可能自己去啦，咁系啦，即系泰国咁、我去过10次8次噶啦，咁即系自己都好熟啦。咁 不过可能呢个好容易理解， 系 因为而家唔同嘅地方入境可能个手续唔同咗、 你 未必会惯即系以前我就咁样掂行掂过，原来而家你要交呢一样交嗰样，咁可能个手续上你未必会咁清楚。如果有个 导游啦， 带 住 你就会即系就会话俾你听，你要做呢啲嘢，做呢啲嘢，做呢咁样， 简单好多。咁系啦，我俾得钱就系想买 service 啫嘛，你仲系谂紧带你去艾菲尔铁塔嗰度睇，我 即系揸住啲旗仔啊嘛， 我就知 买手绳啊， 即系钟哥真系讲得好啱啊， 就系因为咁样而有呢一啲嘅团， 梗系啦，同埋你去到当地你未必语言通噶嘛，我乱啦，譬如你去到杜拜先，杜拜即系英文 OK 啦，咁但系。 都有啲當地嘅語言可以令到成件事可以快速啲啊嘛，唔使喺個機場入面搞成四五個鐘頭先出到境咁樣，你要有當地嘅人同你對接得到係好重要嘅一件事。 其實大家都要適應期嘅，唔係淨係我哋出去噶嘛，即係當地佢哋自己入境都有個適應期。 佢都驚㗎，其實你外國人嚟到話就話消費大旺經濟，又話旅遊業振興啫，但如果你帶咗好多嘅病毒嚟。佢都要睇一睇噶嘛，即係呢個大家都有嗰下防衞嘅心態啦，係明白嘅。不過咧，頭先話啦，本地嘅一啲旅行團咧就出呢個小型嘅叫做團啦，咁啊去都幾貴喎，好似你話齋。咁啊，首先咧去疫情之前咧去西歐咧，咁啊20,000一個人嘅啫。依家咧就50,000一個人咯，咁、如果你三個人成團或者兩個人成團咧，就10,000以至15,000起跳。 哦，比我想象中低喎， 係咪啊？ 個門檻 係啊， 比我想象中，因為佢都係即係一倍多啲。咁因為你多咗個人啊嘛， 係 即係同埋你而家真係有一個團啊嘛，叫做即係 都玩咗10日㗎，係啊，都玩咗10日㗎，即係同你講呢個西歐嘅旅行團咁樣。咁啊，有興趣嘅心機旁邊嘅聽眾，你自己揾啲消息啊，或者揾啲資料去睇睇啦。因為我估計有一兩年大家冇得飛咧，冇得去旅行咧，其實都累積咗啲旅遊嘅成本喺度㗎啦。即係你會儲定錢㗎嘛，即係你去日本咁樣啊，一年冇得去啊，儲多4,000蚊。两年冇得去就储到8,000蚊， 千祈唔好咁谂啊！我识好多人咧就系话，我都冇去旅行，悭咗好多钱、啊， 食啲好嘢啦， 系啦，跟住咧 买啲好嘢啦， 就使晒嗰啲钱，其实系使咗喺第二啲地方度。跟住而家你又翻翻嚟谂翻，我唔系，因为我咁多年冇去旅行，其实应该储咗好多钱啦、 啊。 但系佢都唔记得原来啲钱已经使咗。 总之望下自己银行户口啦， 望一望先啦。 喂，又问下两位拍档，你哋有冇试过旅行团去旅行啊？我想问，对上一次系咪已经好耐嘅历史啦？ 如果自己去旅行，自己去旅行，我從來冇報過旅行團。 我從來都冇啊！ 即係如果你話以前拍嘢嘅年代，跟公司去拍嘢，咁公司 去南極咁樣，梗係要跟團啦嗰啲地方。 因為我哋去到都要跟當地嘅團嘅，咁嗰啲就有咯。咁但係自己我就冇啦。 係係，你有冇試過跟團咧？ 好耐啦，以前即係細個啲，通常咧就係扶老攜幼嘅時候咧就會跟團嘅，係啦。我諗對上一次可能十年前，十零年前， 我20年前啦，直情 十零年前， 我20年前，我第一次去旅行就系跟团嘅，即系妈咪嗰阵时就带我跟团去泰国啦。我第二次都系跟团嘅，因为嗰阵时咧就咁啱沙士，咁我沙士嗰年考 A level 嘅。跟住考完 AFO 咧就得閒啊，三四月即係揾嗰啲暑期工之前咧，就同個 friend 咧就去咗泰國芭提雅玩咗5日，超平，時光倒流，唔知788蚊。连机票连住宿喎， 十几年前，差唔多20年啦。 但系仲记得系788蚊， 因为真系太抵啦， 都觉得好抵， 抵到癫咗。你有得住，搭飞机，大佬，你一搭高铁都唔得啦，七嚿水系咪先？咁所以呢一件事都系令我深深印在我脑海之中嘅一个跟团体验。 嗰时咧，嗰啲旅行团，即系无论你话近近地，即系东南亚嘅，又或者咧系啲再近啲嘅，即系内地嘅一啲短线团咧，我嗰啲auntie 啊，即係嗰啲姨姨啊咁樣，佢哋平時即係可能已經退咗休， 冇乜嘢做，禮拜六日 就去。成日做呢啲資料搜集咧，發現就好多阿 O 講嗰啲好抵嘅團，即係可能係幾百蚊咁樣，咁啊玩幾日，跟住又有啲即係五星級嘅酒店，跟住包你好多餐，咁你計翻條數咧，即係平過喺香港消費嘅咁樣。 真係嘅，真係嘅。不過想提提大家，譬如話，如果你想即係。我好心急，我要即刻出去玩嘅話咧，咁除咗嗰個經濟成本，你其實真係唔同咗嘅。無論係跟即係淨話 O 講小人嘅團又好，甚至乎你自己去，其實嗰個經濟成本係高咗嘅，因為機票會貴啲啦，可能你去到當地 住宿都 貴 啲 啦咁樣。咁另一個要諗嘅就係個時間成本，因為你始終翻嚟你都要即係。 7日啦，有啲國家啫，有啲國家係繼續14日嘅喎。 咁你個時間成本要計翻喺度咧，你可能去到。就可以即刻玩，但你要諗埋條數，就係你翻嚟嘅時候點先。咁另一個咧就係個心理成本，即係你去到你係咪真係可以好輕鬆、 好舒暢、 舒暢地玩咧？因為你去到你可能當地人係咪真係咁輕鬆先？可能佢哋都係仲有一個緊張嘅氣氛，你唔知啦。咁你去到可能成個周邊氣氛不似預期啦。咁同埋你翻嚟嘅時候，你個心理障礙，即係我去過嗰度，我會唔會？ 有啲咩事㗎？ 呢個就係、 是、一個心理成本你要計嘅。 不過呢個我朋友就話你未去過嘅一個心理成本啦、 嗯， 因為佢去到當地其實都即係泰國為例啦， 佢去咗好多次咁樣。 係，同埋當地人都已經去咗，即係共存啦。即係你真係唔同國家有唔同嘅一啲處理手法啦。咁、嗯、即係病咗未睇醫生咯。即係人哋係咁樣，即係嗱，我哋未必係咁啊嚇。人哋嘅國家係咁樣咁。咁你冇得話人哋噶嘛？ 咁但係你終歸始終有， 你會翻翻嚟香港啦，終歸。 唔係，即係我意思係你終歸你都係有兩年冇去過啊嘛。 係啊， 譬如話你搬咗屋，咁你再隔咗兩年之後，你翻到以前住個區，你都覺得唔同曬啦。 咁啊係，咁啊， 兩年冇去過，同以前諗嘅應該唔同。 係，所以今次旅行咧，即係我諗係疫情之後，如果開翻關嘅時候咧，個心情係複雜嘅。 係啊， 係啦，即係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係啊，即係嗰個 好忐忑。 係啦，即係呢世人其實去過咁多次旅行，即係你又覺得好似即係食生菜咁樣。咁但係，原來疫情之後第一次去翻嘅時候，個感覺可以係即係又開心又忐忑咁樣樣。 係咁啊。即係都係嗰句啦，即係大家去玩嘅時候都小心啲啊！即係鐘哥都講得啱嘅，即係你去即係自身安全係最緊要啊！咁啊，大家不毒不侵啦，身體健康。 無論喺邊度都要啊！同大家睇埋天氣啦，室外氣温而家25度，相對濕度83%啊！今日最高氣温大概去到29度噶。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4月13日係一年嘅第103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262日。1742年4月13日，德国作曲家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韩德尔创作嘅清唱剧《尼塞亚》喺爱尔兰首府都柏林首演。韩德尔为巴洛克音乐作曲家，出生喺神圣罗马帝国，后来定居并入籍英国。创作作品类型有歌剧、神剧、颂歌同埋管风琴协奏曲。大型神剧《尼塞亚》系韩德尔最有名嘅作品之一，内容与耶稣嘅降生、受死及复活有关。传统上较常被安排喺圣诞节或复活节期间献唱整套或个别部分，至于个别单曲就冇特别嘅限定。4月13日出生的朋友擅长表达自己，有独立的工作能力，无论其他人点谂，都会坚持自己的选择，意志坚强，喜欢现代艺术的形式及娱乐。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从事艺术创作的工作，是不是配合你性格的展现？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伟大的音乐作品可以经得起时间考验，但是我们在当中可以领略到多少信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上海卫健委公布，过去一日新增1189宗本土新冠病毒确诊病例，以及25141宗无症状感染，两项数字都较之前一日上升。新增個案中23宗確診病例是無症狀感染者轉歸，867宗確診病例和24500宗無症狀感染在隔離管控發現，其餘在相關風險人群排查中發現。機場臨時樣本採集中心自2020年10月採用合併式子採樣方式後，至今檢測出超過1400宗陽性個案，陽性比率是 0.263%。 本港月初解除對9個國家的禁飛令，處方說暫時未見在機場檢測出的陽性個案比例大幅上升，他們因應抵港人士數量上升，已經增加15個處理檢疫令的櫃枱至50個。衛生防護中心總港口衛生主任梁耀康表示，抵港人士在機場臨時採樣中心的檢測流程大約要3小時，會繼續檢討流程。

我会话系朋友。 我是 Sammy 蔡秀文， 大家好，我是 Alfred 许廷铿， 我是 Asa 蔡卓妍， 我是 GLAM 张智霖， 我都是 Kitty 的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挚友。 今朝早咧 ，Kitty 请你的朋友有小花谭杏南，早晨啊！ 早晨啊，咁多位，我系小花谭杏南。 系啊，我记得上次同你倾偈嘅时候咧，都喺疫情当中啦。咁啊，知道你其实都有几样生意啦，白足咁多爪啦。咁啊，但系到而家咧，其实疫情都系仲喺度，对你大唔大打击啊？你啲生意我都关心一下。 其实咁多次以嚟咧，好似已经惯咗啦。因为咧，其实每一次咧都关我事啦，即系首先指甲店啦， 系啊，做 gym 啦， 系啦，做 gym 啦，跟住其实全部都关我事，同埋而家已经去到第三、第四次咧， 系 好似越强越强咁嘅感觉啊。 系，因为你已经麻木咗。 系啊，即系第一次会好惊嘅，第二次就唔知点解会更加惊啦。 嗯， 但系去到第三次就会 OK。 嗯， 睇下有啲乜嘢可以 improve 下先咁样，即系重新整理一下，同埋大家当放下假啦吓，咁样。 嗯， 然之后去到而家第四次咧，直头系大家都定啦。 系， 系啊，冇 panic 啊，乜都冇，就喺度谂啊，可以点样做得更好咯？即系如果开翻之后。 嗯，好好啊，咁即系冇办法啦，因为都改变唔到嗰个情况咯，只能够改变到自己嘅心态 啦， 系啊。我见到我自己都有啲朋友，佢哋开嗰啲即系美容美甲啊，或者系即系帮人哋整眼睫毛啊咁嗰啲咧。咁佢哋呢排譬如真系冇得开咧，都自己譬如搵下啲朋友，我自己练习下又好，或者储多啲嗰啲相又好，跟住叫佢哋帮手宣传定啦，咁样又谂下嚟紧有啲咩 package 可以等开翻嘅时候可以吸引下。人啊，即系都系做下呢啲啦，系嘛？ 系啊，一定要啊，因为其实我自己即系譬如健身室咁样咧，咁其实有啲教练就出去做下其他唔同嘅工作去体验下，但系佢哋拣亲都系一啲偏向劳力嘅工作，因为上片佢哋当粗嘢啊可以。咁然之后咧，指甲店咧就系我亦都安排咗啲员工啦，跟住之后佢哋都会去进修啦，即系学多一样嘢。去到开翻嘅时候，可能会有多一个服务嘅出现啦。跟住有啲员工就即系日日都真系搵 model 喺度练咯。 嗯，系啊，系啊，即系唔可以俾自己消沉啦，系嘛？咁啊，好快啦，希望好快好起来啦。咁啊，大家可以即系继续正常去到做生意又好，工作又好，所有嘢都好啦。咁啊，小花咧，其实都冇停到嘅。咁我见到你即系譬如你啲社交网站咧 ，keep 住都有 post 下你啲工作照啦。咁啊，其中咧之前咧都攞咗一个奖，一个微电影嘅奖啊，恭喜你啊！ 哎，多谢多谢，咦，呢个应该我攞完奖嘅第一个访问啊！ 好，咁我哋讲多啲啊，攞奖嘅感受系点样？谭杏南咁， 哦，真系，因为其实本身佢有个颁奖典礼嘅， 嗯， 咁但系因为疫情嘅关系啦，就变咗做网上啦。咁其实佢系一个微电影嘅音乐，即包括微电影同埋音乐都一定要系原创。同埋我自己今次亦都系女主角同埋只歌嘅写呢只歌嘅人啦。咁咧今次就好有幸地咧，导演咧就竟然揾到大姐明，跟住同我一齐合作啦。因为如果大家即系有见过我个样子，又或者有好多人都觉得我同大姐明系有相似嘅地方嘅个样貌。 嗯嗯， 系啦。咁所以今次导演就系因为要揾一个我嘅中年版。 系 咁咧。於是乎佢就一諗就諗到大隻明，咁點知又真係俾佢揾到喎。咁於是乎今次其實我就同阿大隻明合作咗呢一次嘅機會，咁合作咗總共兩日嘅。咁跟住期間成個過程都非常之開心啦。我亦都有俾佢睇翻就係電影《一秒拳王》入面我扮 佢 嗰、那個，係 啊， 我有俾佢睇翻，但係佢話唔似咯。 係，佢話你做得佢唔似。 係啦，但係大隻明嘅老公。即系见到我张相同埋见到个人嘅时候，佢都话：，喂，系真系有啲似咁样。 哦，咁你自己咧？你自己见到大姐明真人咧？ 其实真人第一下见到嗰下都觉得有啲神奇，系有啲神髓，某一面系真系有啲似嘅。但系有时候，譬如我喺网上，因为我都有 follow 大姐明啦，跟住我见到佢啲相咧，我自己都真系有少少觉得啊，系。左边面是特别似的 哦， 系啊，同埋只眼啊，好多好多嘢，即系块面都系有少少肉地咧，即系呢啲都系会有啲似咯。 嗯， 咁好开心啊！即系啲人讲咗咁耐啦，终于可以同大姐妹合作啦。咁不如都讲下你呢套戏，即系你话啊，无论系嗰个剧本啦，又或者系啲歌咧，都要全部都系原创啦。可唔可以讲下个故仔大概系点咧？ 好啊，其实咧佢系关一个枕头事嘅。一个叫做回忆枕头啦，其实呢个枕头咧本身系设计俾一啲可能患有老人痴呆症，又或者成日唔记得嘢嘅老人家咁样去用啦。当你瞓喺个枕头启动咗佢之后咧，你就可以睇翻你以前年轻嘅时候嘅自己，从而去揾翻嗰一种年轻嘅感觉，又或者记得翻一啲事情。咁但系当呢个枕头推出咗之后咧，因为永远回忆总是美好的，同埋可以睇翻以前，哇，好靓，好青春嘅样子，咁所以好多老人家咧，都好中意用啦，甚至乎有啲老人家会经过一啲药物，可能食安眠药，去令到自己瞓得耐啲，去睇得耐啲，去经历耐啲，甚至乎出现咗一啲事故，咁于是乎咧，我都有呢、即系大姐明啦，亦都有呢个枕头，咁佢。瞓咗上去之后就见到年轻嘅自己，即使话系我啦。咁喺细个嘅时候，佢做咗一啲好错嘅决定啦。咁而令到佢而家嘅人生咧，亦都自己唔满意。咁点知喺机缘巧合之下，佢发现咗原来喺现实中，佢一路瞓嘅时候，佢讲嘢原来我年轻嘅我系听得到噶。 哦， 从而佢就想直。住同年轻嘅自己讲嘢，而去改写自己嘅人生咯。咁但系当即系佢同我讲嘢嘅时候，但系因为年轻总是叛逆的嘛，咁所以咧叛逆嘅我就当然有好多嘢我都冇听落去啦，从而就带出一个讯息，就系其实你要改变，唔需要去改变你以前，其实你要改变嘅话，你而家呢一刻开始都可以。 嗯，我好听喎、這个剧本，咁如果你再拍埋出嚟，再加埋你同大姐明嘅演绎，应该都好好睇喎。呢套微电影拍系几长啊？ 套微电影大约20分钟到嘅。系啦，因为其实今次呢个比赛就有分呢、初创组啦，同埋专业组啦。咁幸运地就我哋就入咗专业组嗰边啦。咁所以专业组就20分钟，咁初创组咧就系8分钟咁样咯。 咁有冇令到你觉得喂，我做得几好、啊，即系向住呢一面发展，即系希望即系或者叫做启动咗你嗰个演艺魂啊？ 哦，其实咧。可能好多人都唔知道，其实我呢个演戏魂咧，我谂由细个已经开始酝酿噶啦。我由细到大都系戏精嚟噶，咁所以咧，其实你话啱啱出即系入行嘅时候就系唱歌啦。咁中间其实都拍过唔少嘅电影同埋剧咁样啦。咁其实一路以嚟咧，除咗歌手梦之外咧，戏剧梦咧我都系冇停止过噶。 冇暂停过，但系会唔会今次会令到你觉得更加有肯定先？即系会喂，我今次都劲、哦，攞到奖、哦，即咁去再即加把劲去问下，喂有冇角色啱我？有冇角色啱我？ 所以我都第一次咁样讲，因为其实我谂真系好多人唔知道，跟住我身边就有朋友，亦都有个导演朋友就同我讲话，其实你中意咧，你要讲噶，你要讲，你唔讲咧，人哋唔知噶。所以我今次都好大胆咁喺 social media 嗰度咧，即首先同大家讲咗话，我攞咗人生第一个喺演剧。上嘅獎啦，其實咁多位導演同埋監製嘅朋友，如果有 角色去揾我， 需要角色嘅話，可以揾小妹噶，小妹亦都唔介意 casting 噶，咁樣我都係好樂意，因為其實 casting 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好好嘅磨練啊。 系啊，咁好开心啦，邓丽咁希望多啲会有呢个演艺嘅角色临到你身上，系啊，睇到你多啲嘅演出，除咗扮大姐明之外， 希望咧，因为其实我日常生活都系咁演出噶啦，我身边嘅所有朋友啊，跟住都同我讲话，你可唔可以唔好咁 dramatic 啊个人，跟住系忍唔住嘅，即系好容易咧就会。一句说话就会演绎出嚟，忍唔住嘅真系。 咁嗱，喂，你今次咧，即系呢一套剧攞咗呢套微电影啦，攞咗个奖啦。咁其实你嗰首歌咧，即系而家派台嗰首《树木》咧，都系嚟自呢一套微电影嘅、 哦。冇错，今次亦都用咗呢一首歌嚟做呢一个微电影嘅 theme song 啦，主题曲啦。咁呢隻歌咧就叫做樹木，木咧係眼睛嗰個木啊。咁寫呢隻歌嘅時候，其實已經係一年前， 咁当其时开始有好多朋友离开啦，包括离开呢个世界，甚至乎即系同埋有好多朋友都移民啦，去咗唔同嘅地方生活啦。咁写呢只歌嘅时候，个心其实就好酸嘅。今次填词就系姜令乐啦，即系萧，我到而家都系嗌唔到佢全名。萧庆峰系啦，因为我嗌开佢姜令乐，就系萧庆峰啦。咁今次同佢去倾歌词嘅时候，大家都讲咗呢一个方向，同埋一早已经有花型人格呢只歌啦。上一只歌就叫花型人格，咁衍生咗一个 portrait 就系花草树木。咁所以今次就去到树啦，就去到第二部曲就系树。咁我哋就写呢个树木去讲，你当你自己系城市嘅一棵树。树可以好多年，望着呢个城市嘅离离合合、生生聚聚、唔同嘅变化，而得出嚟嘅嗰种感慨咯。所以今次其实我唱呢只歌嘅时候，咁啱亦都有个朋友离开咗呢个世界，同埋我嘅其中两位 best friend 都一齐去移民其同一个地方啦。 系， 咁咧 就抌低咗你啦。 系啦，跟住其中一个亦都我化妆师啦，亦都我 best friend 啦。咁我係觉得啊，真係一方面好佩服佢哋有离开嘅呢一个勇气，因为老实讲真係要去另外一个地方重新生活呢一份勇气，我去到而家或者我都未得，係啦。咁但係另一方面亦都好唔舍得啦，亦都好心酸啦。咁所以唱歌嘅时候其实我自己都难免有少少哽咽㗎，同埋今次呢隻歌就我自己觉得个心入面好酸咁样啦，咁我就做，因为今次 MV 亦都系自己执导嘅，咁我就想揾一个女主角，咁于是乎我就做咗呢个网上嘅征募啦，招募啦，咁就点知就揾到全民造星四嘅超酸，竟然嚟应征，跟住同佢见面之后，我就发现，咦，好，我觉得好啱啊，同埋再加埋个名都好啱，因为超酸啊嘛。 仲唔系你？ 系啦，仲唔系你？所以我就揾咗佢做女主角，咁就同佢就出咗去拍咗一日。 咁啊，嚟紧咧就即系好似你咁讲啦，有花型人格出咗嚟啦，有树木啦，之后就仲有继续其他噶咯，其他嘅第三部曲 就有草咯，同埋木啦。 系啊，咁啊，期待你嘅作品啦，咁啊，希望疫情过咗，跟住生意好翻，系啦，跟住继续多啲角色做，系啦，继续你嘅演戏运。 多谢你，多谢你祝福，最紧要身体健康。 系大家身体健康，冇错。好啊，咁啊，下次有机会咧，再揾个小花上嚟倾偈啦。咁啊，今朝早咧，我哋听下你呢一首《树木》先。 山与山隔了弯弯地界，流水过客，路过都只一旦，晴天雨夜，漫漫年月雪漫。世间的变幻，一转眼。他与他看过花火飘散，谁知那晚是最终的一晚。由春到夏，树叶忘掉再腐烂，那天再见。随着风轻飘碎，来或去，留或退，无什么错对，何必怪罪？ 细说彼此牵挂，还想再看树荫里的披甲。 我好想出去玩啊！点解啊？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困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后台街是九龙佐敦道的一条街道，南边是佐敦道，北边就接着新田地街，途经是油麻地街市，但是它的名字为什么叫炮台街呢？想不想知道呢？答完后转头会告诉你。 你别话结婚，和睦或竞争，问我怎去办，停下或转弯，无奈罩眼间，城门便已关，时代快反应慢，无止境地角逐，无止境换节目，肥皂剧日与夜延续，贪演下去，那一天结局。我想好好抉择，好想嗌暂停，想一想那样过，怕想一想以后，身边观众变离座。期望即兴，无涯地唱唱唱唱，我恐怕毕竟这是我的宿命，无能力修正，无能力嗌嗌嗌嗌嗌停，一开始弹下已经苍老，一开始拍亦已追不到，当骨牌借下已知道，天逼我上路，天逼我进步，但避免卷入时代太恐怖，一开始弹下已经苍老，此刻亦已追不到，当骨牌卸下已知道，天逼我上路，天逼我进步，难避免卷入时代太恐怖。 先讲下香港有个地方，以前叫做官涌山，山脚就是官涌村的所在地。官涌山是在九龙北部通往就是尖沙咀的必经之路。其实根据翻1820年编印嘅《新安县志》，原来已经有记载噶啦。好啦，去到1839年6月20号，原来当时一件嘅醉酒闹事事件啊，成为咗咧就系第一次鸦片战争嘅导火线，咁啊为香港开埠，以及咧就系英国占领香港埋下咗伏笔。同年嘅11月，中英随即咧就系爆发咗一个叫做川贝之战。英方战败之后，退到去尖沙咀，林则徐咧就下令军队驻守官涌山还击，结果成功将英军驱逐出尖沙咀。历史方面就叫做官涌之战。喺1840年啦，林则徐分别咧就喺官涌山同埋尖沙咀兴建官涌炮台，又叫做咧就系林涌炮台，以及咧就系尖沙咀炮台。但系一年之后啦，亦都下令设防两座嘅炮台。在之后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当中，亦都被英军所占领，并且咧炸毁和拆卸。现时官涌街和炮台街就是昔日的遗址了。听到这里，大家就应该知道炮台街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知道咗条街名点嚟之后咧，就要知道多一样嘢、就系关于咧就系接种新冠疫苗，特别系小朋友咁啊，小朋友咧即系嗰个免疫力都好，未必 需要保障， 系啦，梗系需要保障啦。咁啊，其实咧嗱，睇翻啲数字啊，全球都已经超过1亿名嘅儿童咧就已经接种咗呢一个疫苗啦。咁、本港亦都提供咧就两款嘅疫苗啦，咁啊安全有效嘅。咁啊，就算系哮喘啦、食物同埋藥物敏感咧，接種之後咧，都冇嚴重嘅反應嘅，咁呢個都幾好啊嚇。咁現時啦，3岁或者以上嘅兒童咧，就可以接種呢個科興嘅疫苗。咁如果係5岁或者以上嘅兒童咧，更加可以接種埋咧就係伏必泰嘅疫苗，咁啊保障翻小朋友嘅。咁啊， 家長就可以因應住自己的選擇啦。到底你想去到接種哪一種的疫苗呢？咁樣今日其實網上邊都很容易找到很多嘅疫苗資料嘅有關接種的方面，包括咧就係唔同區份嗰度又會有啦，同埋政府亦都有流動疫苗接種站的一個服務表嘅，更加就可以即係網上邊就好快脆咧就會找得到噶啦。咁各區疫苗接種嗰度咧，大家都要留意翻嗰個服務嘅時間。咁部分嘅服務時間可能會係未必不一樣嘅，咁而且每一日亦都有個名額嘅。咁你睇翻你自己住喺边一区，咁嗰一个嘅服务站入边啦，咁到底会唔会有你想打嘅疫苗？需唔需要咧就系跨区去第二区先至揾到你想打嘅疫苗咧？咁样，同埋留意住咧就系嗰个嘅疫苗啊，会唔会嗰个注册咧，即系当日嗰个名额就已经 满咗， 满咗咁样。例如我而家就咁打開嘅時候，譬如見到港島南區咁樣，咁亦都見得到咧，佢嗰個名額120个亦都額滿咗嘅。咁如果你係嗰一區嘅，咁你要想接種疫苗嘅話咧，就可能要去到第二區先至有啦。不過南區咧都有兩個唔同嘅接種站嘅，咁所以都唔需要太擔心啊嚇。咁啊同埋咧見到譬如九龍啊、新界都有好多嘅疫苗中心嘅，有啲甚至乎個名額咧去到上千個嘅。 記得網上預約咗先啦。 冇錯啦，網上預約咗先啦，咁啊唔需要太擔心嘅，只要你肯打嘅話就一定打。到嘅，系咪保障自己个身体嘅健康咧？咁啊最好噶啦，而家咁啊趁住呢一个疫苗或者趁住而家呢一个咧，即系叫做确诊嘅数字都开始回落嘅时候，我哋就更加唔好松懈， 系啊， 快快脆咧就彻底将佢击倒。 唔好以为而家可以松一松啊，其实仲未系时候啊。 系啊，系啊，而家唔好松住啊，彻底咧将佢击倒之后咧，咁我哋咧就去旅游又好，除低口罩呢个日子我都等咗好耐啊，好耐冇见过 Kitty 同钟哥个样啊，想见到大家笑。 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洪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加龙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马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公路由金头方向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马鞍山晓峰湾畔四座、葵涌雍雅轩一座、牛头角乐华北村欣华楼、长沙环丽翠苑丽蓉阁、大埔太和村新和楼、屯门新围苑新配阁和九龙城德朗村德配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欢迎收听倾倾咖啡经。 其实香港普遍来讲是不适合种咖啡的，即是海拔都很低，天气来讲都比较热，但是某些位置是会啱种咖啡的。 他是 CIBS 广播人咖啡农夫阿米。 Hong Kong Nepalese in Hong Kong Sports Hamra Kalari Namaste Shrota Sati Hong Kong Nepalese in Hong Kong Sports。 尼泊尔朋友制作的 CIBS 节目，香港体坛的尼泊尔裔港人，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 人广播。 阿 l 食豆啊？ 呢啲唔系普通嘅豆，系毛豆。 哦，咪即系豆。 一碗少少嘅毛豆，营养好丰富嘅，煮法又简单，同埋佢仲有另外一个名嘅，就系叫做枝豆啦。 哦，唔怪得睇落咁日本啦、啊。 毛豆近期仲好 hit 㗎，因为佢仲有一个功能。想知系乜？听实逢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者。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九点零八分，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先啦。市场关注咧最新嘅数据反映美国嘅通胀升温啊。美股三大指数咧由升转跌，道指要跌啊，跌87点，标普五百指数跌15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跌40点啊，标指同埋纳指咧都连续三日咧下跌啦。港股 ADR 点睇啊？ADR 都要跌，特别系咧领跌嘅就系腾讯企鹅仔啦吓咁啊！究竟今日咧开市会唔会咧先跌后回升咧，定还是咧跌足全日咧转个头，你就会知道啦。 林慧，够钟上堂啦！ 九点钟听一听麦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朝早嘅麦斯芭比 Miss Lam Lam 咧，林慧就请嚟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家慧。早晨，你 Clara。 早晨 ，Bobby， 各位听众早晨。 Clara， 每一个小朋友咧都有佢哋个人嘅特质啦。不过有阵时咧，佢哋嘅一啲特质咧，可能对于家长嚟讲咧，就系一啲需要改正嘅问题或者缺点。其实系咪真系坚持一定要跟住家长嘅方向去改变啲小朋友呢？ 其实咧，我哋最紧要明白咧个细路仔嗰个行为嘅背后嘅目标系乜嘢，或者个目的系乜嘢？因为咧好多时我哋就系、是、啊系咁制止住佢啦，即系可能佢突然间大叫，你就叫佢唔好叫咁。其实佢叫嘅背后佢有个原因嘅，咁我哋冇好好去搞佢个原因咧，其实个细路仔咧佢会一系咧就继续大叫，一系咧就夹硬咧，因为可能我哋威逼佢啦，系俾啲压力佢啦，咁佢就可能又唔叫。咁但系其实佢个内心咧斗争得好紧要，所以呢个唔系一个好事嘅。昨日咧就见到一个个案啦，咁就系个家庭咧，其实佢预备咧就今日就会系去搭飞机噶啦，搭嗰个长途飞机去一个远嘅地方啦。咁跟住我哋嘅 SEN 小朋友咧，其实咧佢呢段时间咧都系有好多唔同嘅冲击嘅，咁有好有唔好嘅。咁例如因为个家长佢哋本身咧就已经将屋企嘅即系本身住开嘅物业啦就卖咗啦，咁就去咗啲老人家度住。咁老人家咧，咁你知啦，有爷爷嫲嫲、婆婆公公噶嘛，咁所以咧老人家咧其实都会好唔舍得个小朋友噶，所以咧家长咧就唯有咧就可能去阿嫲嫲度又住下，去婆婆度又住下咁。但系对于我哋 SEN 小朋友咧，就其实就一个好大嘅冲击，可能擘大眼之后，哎呀去咗边？其实我哋大人都会啊，擘大眼嗰时，究竟我喺阿爷爷嫲嫲屋企啊，定系婆婆公公屋企？咁所以咧，其实个细路仔咧，佢会多咗扭计嘅。咁有个例子啦，咁小朋友喺阿爷爷度咧，咁去厕所咧就要行两级楼梯嘅。咁其实个细路仔咧不嬲咧都自己可以行到嘅，但系佢突然间咧就行咗一级之后就唔肯行啦，好惊，唔愿行又要嗲爸爸又要喊咁样啦。但系家长用到方法就话你得嘅，你得嘅，你行啦，你得嘅，你得嘅，你行啦咁。嗱呢个咧本系一个好正面去鼓励个小朋友去做嗰个嘅动作啦，同埋个行为啦。但系其实佢哋冇了解到个小朋友点解唔行咯，同埋你仲要同个小朋友讲你不嬲都做到嘅。你一定做到嘅，你可以做到嘅，个细路仔其实系会更加无助无奈嘅。 其实咧，我都记得之前咧，阿嘉慧有讲过咧，唔同特殊学童咧都会有佢哋唔同嘅一啲表达情绪嘅方式啦。有啲咧可能就系好似头先嘉慧嗰个例子啦，尖叫咁；有啲咧可能就真系佢自己本身好不安啊，有好多情绪嘅行为啦，甚至乎有啲异常嘅举动咧，需要我哋自己去了解同埋洞察啦。甚至乎有啲咧可能真系会多动嘅咧，就啊好不安，所以周围走啊，甚至乎系做一啲恶作剧，都系因为一啲背后我哋可能不明嘅原因刺激咗之后咧，就衍生咗呢啲问题。但系往往家长咧就只系谂住咧就住嗰个行为问题去解决，就未必揾得翻嗰个当中嘅原因出嚟咧。 是的，这个一个是最主要的原因啦。还有这个小孩子虽然他平时不嬲都做到，但是你要留意就是说现在已经不是在自己家了，跟住可能在爷爷嫲嫲家又不等于婆婆公公家了，所以呢可能甚至乎去厕所呢都可能他们都会有一些是赖尿啊的情况的。那可能家长就会很紧张，就说点解你赖尿噶？你冇赖尿好耐咯喎。其实呢一个都系一个嘅征兆咧，俾我哋知得到咧个小朋友其实已经有压力噶啦。咁所以咧呢个咧就寻日咧我就好认真咁样就同爸爸妈妈咧就真系叫佢哋谂清楚个情况，同埋个小朋友唔好系怪责佢点解你做啲嘢咁倒退啊，又或者系点解你成日都要喊啊，成日都系唔合作啊咁，因为嗰个环境系改变咗。咁呢一个咧就我都好开心，即系爸爸妈妈同佢倾完之后咧，就好似解咗佢哋一个心结。因为咧，作为父母咧，好多时就系头先你所讲啦，针对性嘅行为，你呢度做唔到，我就针对性系咁想你系做翻好啲，做翻以前嘅表现咁。父母咧真系要注意翻呢啲情景噶。 嗯，嘉慧啊，咁一旦如果父母真係意识到呢孩子有啲行为或者情绪上呢同平时系唔一样嘅时候呢，其实第一时间应该点样处理呢？有冇啲好嘅方法可以令到呢一个嘅事件呢唔会进一步恶化落去呢？ 最紧要就系冷静，因为有时可能头先讲啦，咁去到爷爷嫲嫲屋企，咁即系其实自己又唔喺度不嬲住开㗎嘛，咁可能我哋大人都要适应下嗰个环境。咁但係当个細路仔呢有一啲行为係平时喺屋企做到而家係做唔到，即係总之係有唔同呢，好多时大人呢都係会紧张咗先㗎，因为会觉得啊你而家喺人哋屋企喎，你应该係要啊乖啲啦，配合啲啦，咁原来个細路仔做唔到之余，咁就突然间就会触发到大人嘅情绪㗎，冷静咗先，咁然之后呢就要安抚返个小朋友嘅情绪。安抚情绪唔係代表佢嗰个行为你去强化佢，个小朋友佢要真係头先话啊佢自己明明可以着到条裤仔嘅，咁点知道呢而家呢就成日着裤呢都係要搵人同佢着啊，自己又好似只係着嚟着着唔到啊，咁其实就呢啲嘅行为呢我哋喺度话佢嘅话个小朋友啦，又或者係你帮佢一下着咗佢就拉走咗佢啦，咁呢个都唔系一个理想嘅即係改善嘅方法㗎。 嘉慧，你的角度鼓不鼓励父母自己去凭自己的直觉啊，或者是一个逻辑思维去找原因呢？定还是其实应该寻求专业人士的协助会比较好一点 呢？在一些这么急切的时间呢其实是找不切的了。所以呢其实是需要平时呢就已经在那个的治疗里面呢就已经是要习惯练熟去。因为其实呢我们要教的东西呢都是一理通百理明的。同埋个小孩子是一路会变。所以要问清楚即其实啊做这个的动作里面呢是点解啊，那我们亦都要好清楚解释到给家长听。那家长呢就知道逢亲有事呢，那他们就知得到啊原来其实来来去都有几招的，只不过呢是不同情景出的。就像小孩子突然间赖尿，又或者小孩子突然间识着裤又变得不识着裤，其实都是同一样东西。就是个细路仔个环境转变了，不是个细路仔的能力转变。所以呢当家长呢他知得到是这个情况呢，他就会更加了解小朋友啦，那就同埋呢转变了个环境不是代表呢我们要就晒个小朋友的。即是他嗌的，那我们就叫他不要嗌，又或者是由得他嗌，那这些都不是理想行为。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的，是令到呢大家啦，即係個親子關係啦，係會強化到嘅。大家了解多咗，其實我哋 SCN 小朋友佢都要學習了解我哋大人點樣諗噶嘛。咁所以咧，千祈唔好係逃避啦，又或者係唔知用咩方法就亂咁用方法就去做咗啦。咁當然有足夠時間啦，或者係有陣時同一啲專業人士咧係有聯繫開咧，咁都不妨咧都係一個嘅好好嘅機會啦，同埋時機係可以大家去傾下。咁呢個都係可以舒缓到家长嗰个嘅压力，因为作为 SCN 家长咧，有阵时我哋嘅要求咧就会系过多嘅。又例如啦，好似一个细路仔佢已经系成五岁咁可能咧我同佢上堂，咁家长好多时就话，佢发音唔好啊，发音唔好。但系个细路仔其实连一句自发性嘅说话都唔识讲，跟紧你嘅。咁我哋一嚟就系话，你要发音正确咁呢个真系漫漫长路。对于一个 BB 同你 Uncle， 其实你已经好开心噶咯。 你唔会话 B B 吓，你 uncle 嘅，你唔系叫爸爸妈妈咩咁，咁就跳离咗嗰个嘅发展啊。咁所以咧，即系我哋要知得到个细路仔嗰个能力喺边度，再加高少少咧，咁而同个细路仔做训练咧，就会一个最理想嘅训练噶啦。 咁所以呢今朝早听完嘉慧嘅呢啲讲法之后呢，大家不妨我諗第一步就係时常要留意住特殊学童嘅一啲唔同嘅行为举止啦。一旦发现佢哋有啲咩异常嘅时候呢，就可能真係要从旁关心多啲或者观察多啲。许可嘅话呢，最好就可以搵多一个人帮手啦。专业人士可能就会可以快啲帮你解决到呢个难题啦。 是啦，其实爸爸妈妈呢两个都要呢，就最好呢就是大家有一个共识啦。如果唔系喺一个咁乱嘅情景之下，咁爸爸妈妈有咁乱嘅情景之下呢，咁就好大件事啦。咁所以呢，我哋大人呢，首先呢就爸爸妈妈两个大人嚟㗎嘛。咁而个细路仔呢亦都唔会系好混乱啦。因为知道爸爸妈妈都系鼓励自己吓，自己去穿返条裤仔啦，即系唔再系啊淨系得个嗌啊，或者系呢个我就可能阿爺爺嚟，我就會嗲佢，就死都唔著嘅。跟住婆婆嚟咧，我就會自動著嘅，因為婆婆惡啲嘅咁。咁其實大家都希望係一致啲，就令到成件事咧就係正面啲。個細路仔亦都唔會同一時間要適應咁多個人、咁多個花款，咁咧個細路仔就會乖乖地同我哋配合噶啦。 好啦，咁今朝早咧聽住阿嘉慧咁多嘅分享先，咁希望都可以幫到手啦。最緊要希望咧就係大家真係要多啲關心同埋留意住自己身邊嘅一啲特殊學童。咁我相信咧喺呢個陪伴佢成長嘅過程咧，都會一路大家互相學習，一路都係咁順利嘅。唔該曬嘉慧， 唔好客氣。咁我哋下次再繼續傾啊。 好啦，拜拜。 拜拜。 宝贝女啊，阿爸去买餸啊，你今日想食啲乜啊？ 只要系你整嘅就咩都得啦。 唉，宝贝女，你睇咩睇到咁入神啊？商场消费优惠？ 系啊，阿爸，你睇下林林种种，我真系要快啲去消费啊！迟咗咧，惊咩都俾人买晒啦。 唔使噶，啱啱推出消费券嘅时候，商户大部分都会观察下先。遲一啲可能會因為競爭而提供唔同嘅優惠，所以等一等疫情再緩和啲先至去消費，可能仲抵啊！ 阿爸，其實咧，我哋一窩蜂咁去消費，會唔會增加感染風險㗎？ 抗疫最緊要係做好防禦措施，接種疫苗，戴好口罩，清潔嘅消毒功夫要做到足。嗱，疫情嚴峻就應該減少外出，消費券嘅使用期咁長，我哋可以慢慢使嘅。 这个星球上史上出现过最强的食肉兽系人类。人类自古以来就习惯食肉，但纯素主义近年大行其道，很多人专为食纯素。 不过完全不食肉其实都不得的。 电视纪录片《纯素主义》，深入了解人体的需要，一起听下医生有什么建议。 今晚十一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 疫情肆虐，每一个香港人都尽心尽力守护我哋爱嘅香港。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大家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音乐。今朝要讲嘅乐器叫做钢鼓，钢鼓又叫做花盆鼓，佢嘅鼓框系木制噶，底底面面都蒙住皮。由于佢嘅形状上大下细，所以咧就好似一个花盆咁，就叫做花盆鼓咯。佢嘅演奏方式基本上同大鼓系一样嘅。不过音色就比起其他鼓柔和，通常都会用于戏曲伴奏同埋戏乐合奏，偶尔都会用嚟做独奏噶。中意音乐嘅你，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Barbie 林慧。 晨光 Monica， 早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我哋晨光第一线吓，咁啊喺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入边，电话旁边有阿陈太喺度。早晨，陈太。 早晨。 早晨啊，咁啊今日朝头早咧，你啊约咗个时间啦，咁啊谂住同你老公讲生日快乐。 系啊系啊，佢星期五四月十五生日。 四月十五号生日，咁啊啱啱复活节第一日啦，咁啊结咗婚几多年啦？ 结咗婚二十四年啦， 二十四年，咁佢都一直都相当之爱你，系咪咧？ 佢对我好好嘅，对屋企人都好好嘅， 系嘛？喂，有啲乜嘢你觉得一谂起老公好嘅，你可以即刻赞到佢嘅，讲嚟听下先。 佢啊，即系对我无微不至咯，即系亦都照顾埋我屋企好多咯，呢个系最感谢佢咯。 是啊，即系无私嘅付出，全部都系爱嘅。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好啊， 对我好，系啊。 系啊，咁啊嗱，佢生日啦，嚟紧星期五啦，有冇准备定啲乜嘢活动咧？ 有嘅，准备咗同佢两日一夜咯，喺酒店，就一家人去，我有两个仔咁一齐去。 哦，几大啊？其实啲仔仔？ 十二岁、十六岁。 哦，喂，咁啊好啦，一齐玩啦，咁啊最好咧，不过晚饭方面啊，礼计啲吓。点算好 啊？系啊，都系外卖翻酒店食噶咋，谂住。 哦，咁都好啊，总之就一起玩得开心啲。咁啊，同阿陈生啊，同阿爸爸咧就一起联谊下啦。咁啊嗱，呢个时候咧，你点都要讲翻句一啲祝贺嘅说话俾老公、啊。 系啊，祝佢身体健康啦，因为即系我谂每一个香港人都系最想身体健康。 嗯。 咁我哋都年纪开始渐渐大啦，都身体健康系最重要啦。 嗯。 咁啊，互相照顾，长久咁行落去啦。 系嘛？咁啊，佢对你无微不至，你有冇啲情深嘅说话，藉住呢个时候同佢讲啊？佢喺咪你身边噶而家？ 哦，唔会，佢翻咗工噶啦。 哦，翻咗工啦，搵钱俾你啊，系啊，好好啊。咁你更加要讲句冧啲嘅说话啦。你平时点嗌佢噶？ 平时叫佢爸爸或者陈生啦、 啊。哦，爸爸陈生，咁你嗌你会爸爸I love you 讲句俾佢听啊。 爸爸，我哋个个都好中意你，个个都好锡你，个个都爱你。虽然咧啲仔有阵时激你，我都有阵时激你，咁但系咧即系我哋个个都好感谢你嘅，即系你咁辛苦去工作照顾我哋，养我哋咁啊，养育我哋啦，个个都系啦，我都系要养育啦而家，咁啊真系好多谢你，我哋好感谢你啦，系啦， 啊冇啦， 祝你生日快乐，系啊， 哦好啦好啦，多谢你嘅点唱陈太，咁啊祝你哋个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系，多谢你， 拜拜， 这刻当你走开，我的心似裂开。天际亦漆黑，只没未来。忧郁加上悲哀，我的心飘进大海。失去目标，更消失所爱。当天跟你温馨，去编织千个梦想。拥抱着天空，看浪涛夕阳。一起飞上星光，海边跟你静躺，飞进梦中，那管它方向。去抱寻传奇，一颗不变心，使你一生铺满着精彩。千个梦想，有我深深的爱。我心。 飞舞夜空中虚捧寻传奇，一颗不变心使你一生铺满着精彩，千个梦想有我深深的爱。 晨光追踪三十一， 电话旁边有刘畅啊，早晨啊畅。 喂，早晨 Kitty， 早晨各位。 好，港台电视有咩好节目介绍先？ 港台电视三十一啦，继续星期三晚上八点钟都有呢个盘点政策嘅。咁啊，今集盘点政策咧，请嚟两位嘉宾，就系、是、呢个立法会议员啊李浩然同埋陆汉文去对谈啊。咁啊，佢哋会倾啲乜咧？就系、是、比较一下咧，香港同埋内地立法机关嘅架构组成同埋制度生态啊，佢哋亦都会从呢个议政、论政、参政呢三政嘅角度咧去盘点下咧香港嘅政治环境咁话嘅。 好啊，咁啊想了解多啲咧，就要八点钟睇盘点政策啦。喂，十一点嘅节目咧，我有兴趣、啊，因为讲素食、啊，纯素主义。 冇錯啦，呢、這個紀錄片係呢、這個紀錄片咧，純素主義咧，咁啊講乜嘅咧？咁啊最即係近年咧，即係素食咧，即係係一個潮流嚟噶嘛，好、多追求健康人士嘅選擇嚟嘅。咁啊越嚟越多人咧更進一步啊，即係唔止淨係食素唔食肉，佢哋直情唔食蛋同埋唔飲動物奶，即係唔飲牛奶啊。但係咁樣做係咪真係等於健康咧？嗱，自古以嚟咧，我哋人類就習慣食肉噶嘛，你完全唔食肉係咪真係 work 嘅咧？咁啊，今集呢個純素主義咧，醫生啊會俾下佢哋嘅專業意見咁話。咁啊，另外呢個純素主義咧，有對有啲人嚟講咧，唔單止係健康或者係飲食嘅習慣，更加係一種生活態度，即係佢哋唔係為咗健康去純素嘅，咁啊為咗一種生活態度，佢哋一個睇法嘅。咁究竟係點咧？咁啊，今晚十一點就要睇下呢個純素主義啦。 都講得啱啊，因為咧當然啦，食唔食素就係你自己嘅選擇啦。咁但係咧，其實對於整個身體來講，怎樣為之可以一個均衡的飲食，即是只是吃某些東西的時候，怎樣可以維持到自己的身體都是健康呢？都不是即亂來的嘛，即最好呢都聽下醫生怎樣講，有些什麼需要留意的，咁等你就算做了這個選擇呢，都可以即奉行得好一點嘛。 沒錯啦，咁大家記得要留意啊，今晚十一點。 好，謝謝劉暢。 謝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而家由张正报第一节新闻。宣布参选行政长官的李家超已经抵达中环展城馆，提交提名表，正式报名参选。李家超昨日表示，已经争取到超过700张提名票，预计他报名之后将会会见传媒，现场已经有大批记者守候。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513宗新冠病毒確診病例，本土病例1500宗，上海佔最多有1189宗，吉林233宗，廣東22宗。過去一日新增本土無症狀感染個案26420宗，當中上海25141宗，吉林852宗，江苏和广西71宗，广东9宗，另外没有新增死亡病例。南韩新增195419宗新冠确诊病例，累计1583万多人确诊。另外，南韩政府计划为60岁以上人士人群注射第四剂新冠疫苗。防疫部門二月起為全國療養醫院同設施的人員同免疫弱的人士打第四針疫苗。官員表示接種方法同日期稍後公布。俄羅斯同烏克蘭的戰事持續，美國總統拜登首次指責俄羅斯總統普京犯下種族滅絕罪行。國務卿布林肯表示掌握可靠信息，俄軍可能會在烏克蘭馬里烏波爾的戰事中使用化學武器。美英領袖通電話，雙方同意加強支援烏克蘭。俄羅斯總統普京形容在烏克蘭出現的情況是悲劇，但俄方別無選擇，只能夠透過軍事行動保護國家。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风势较大，气温稍为下降。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185点，跌咗133点，总成交金额35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90点，跌咗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39点，跌咗11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363.6跌咗2.8，友邦保险80.35跌5毫，4环医药1.42跌六。四环医药1.42升六仙，蒙牛乳业41.65冇起跌，工商银行4.74跌一仙，建设银行5.84升一仙，美团150.8跌3.1，阿里巴巴98.35跌6.5，长实53.75跌2.5，英普精密2.07升七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8，日元125.6。瑞士法郎0.934，加元1.264，人民币6.367，英镑对美元1.3，欧元对美元1.082，澳元对美元0.745，新西兰元对美元0.686。日经平均指数报26,650点，升咗315点。港金报18,350蚊，比上日收市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卖入1,964.51美元，卖出1,965.0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排到北角码头对出。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排到北角码头对出。咁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星河名居中线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星河名居呢一段咧，仲系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里安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到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这一段还是车多，车龙排到骏景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和屯门公路由金头方向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欢迎收听《倾倾咖啡经》。 其实香港普遍来讲是不适合种咖啡的，即是海拔都很低，天气来讲都比较热，但是某些位置是会啱种咖啡的。 他是 CIBS 广播人，咖啡农夫阿米。 Hong Kong Nepalese in Hong Kong Sports Hamra Kalari Namaste Shrota Sati Hong Kong Nepalese in Hong Kong Sports。 尼泊尔朋友制作的 CIBS 节目，香港体坛的尼泊尔裔港人。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起咗身点算呢？你系咪一个醒瞓嘅人呢？醒瞓即系有少少声嘈一嘈，就会即刻弹起身。但是点都会有啲人闹钟响都唔醒，嗰啲就系难瞓。好多人都经历过呢个阶段，就系、是、唔愿起床。细个嘅时候，阿妈朝早有句说话经常讲：起身啦，用镬铲铲你都唔起身。小朋友其实唔系好愿起床，大个咗要翻学要翻工，自然就要养成一种准时起身的习惯。但是都市人咁多嘢想，可以一觉瞓到天光不是必然的。好多时都会失眠，失眠即是睡不着，睡眠质素怎会好？闹钟响就要起身，闹钟响都不起身，好多人亦试过。但是有没有经历过闹钟未响你已经擘大眼？这种情况又不是失眠，你睡到觉但是半夜起了身。你可能会说是不是起身去厕所啊？不是，只是起了身啊。如果在闹钟响之前醒了，通常你会怎么做呢？仲使问，梗是睡翻啦。睡得翻当然好啦，但是都有个隐忧的。呢啲钟数再瞓翻，闹钟响嘅时候，你未必会起身，瞓过笼嘅机会高好多。再讲，如果喺闹钟响之前两个钟头左右起咗身，你可以进入深层睡眠嘅机会又细咗。即系话，就算瞓得翻，睡眠质素亦系一般。如果系咁，应唔应该瞓翻？好多人都话，其实朝早起身的三小时之内，工作效率是高啲，可能啱啱起身，脑筋比较清醒，运作效率相对高。所以当遇到早咗起身的情况，我会选择唔瞓翻，宁愿起身，因为瞓翻仍然心挂挂，镜闹钟响的时候唔起身，带住呢种心情，睡眠质素未必咁好。宁愿用呢三小时开始做嘢，反而可以处理好多事情。你可能又会话啦，咁唔够瞓喎。系嘅系嘅，无端端瞓少三两个钟，当然系唔够瞓啦。但系即刻瞓翻嘅睡眠质素未必好，起身做嘢嘅效率反而会提高。我会选择做一啲高效率嘅事情，唔会做一啲低质素嘅嘢。不过呢啲选择每个人都唔同，相信喺你身边必定有啲人宁愿用好多时间做一啲低效率工作。不过其实都冇所谓，反而我最惊嘅就系见到一啲人以为自己高效率，其实唔系做紧嘢。你可能会觉得瞓唔到觉已经辛苦，仲边有心情做嘢？如果系咁，不如尝试简单地望下窗外的天空，等待阳光出来，望到晨光的第一线，在宁静的空间静静地坐下，可能会有一种完全不同的体会。

我有朋友真的去了， 吃 了12豆。 哇，哇 一周几多先？ 咁恭喜佢喎！ 佢係細舊嘅，其實都係啊。 唔係，但係其實真係每下每下覺得幾 relax 咁咯。係 啊，有陣時唔使話好大隻嘅，細隻嘅時候有陣時個味道可能會濃郁嘅喎。 同埋因為咧，佢 真心想去喎， 佢會配薯條啊，因為佢會配薯條咧，咁、哦、你可以攞個薯條咧點翻嗰個青口嗰個汁咧、哦，其實又真係幾好食嘅。 係啊，係啊，用下錢啦，消費券 又啱。 係咯、 啊。喂，我想今日咧講下一個喺屋企做嘅小甜品，咁、嗯、我諗話小。白咧都可以同啊小小白同埋小小小白咧一齐试下玩嘅。如果你屋企有气炸锅嘅话， 哎呀冇啊！ 咁、哦、我借俾你啦。 好啊， 因为唔使开个油锅咧，其实个气炸锅咧都可以即系做到好多嘢嘅。咁、嗯、呢一个咧就系一个苹果批，不过呢个咧就系一个简易版嘅苹果批。 嗯， 通常蘋果批咧，佢最複雜就應該係出面嗰個嘅酥皮啦。咁、 嗯、 最原始當然你就係攞面粉去到猜啦。咁、 啊、 但係咧，如果你話想現成啲，你又可以去嗰啲烘焙鋪嗰度咧買一啲現成佢猜好咗嘅。咁、 啊、 你翻嚟咧，淨係包啲餡入去咧就得㗎啦。 自己猜就辛苦咗。 係啦、啊，咁但係如果你話 你咧，你會唔會猜啊？ 佢都冇叫我，佢一開始都好導向性，佢話嗱，小白你可以同啊，小白啊，小。佢都冇问过我啦。 佢边有咁得闲喺屋企整呢啲嘢？ 我都有我想整嘅嘢，不过你连问都唔问我，我都想俾个少少反应俾你。其实可能我系倾向体贴你嘅题目，而我话我都有兴趣喎、啊、，Kitty。 我唔想 冇谂到我个人咁先得噶， 唔想你违背咗你自己嘛。嗱、 哦， 咁啊，跟住咧，我就话啊，如果你连去烘焙铺特登买呢块即系酥皮都唔想嘅话咧、啊，其实有一个简单啲嘅方法咧，就系、是、手。到拿来嘅材料，你可以试下用面包或者方包咧去到做嗰个出面嗰个皮。 诶、嗯，呢、这个方便喎、 啊。系啦，咁啊可以试下咁样做嘅啦。首先咧，嗰个馅咧就系、是、当然系苹，如果你系苹果批就梗系苹果粒啦。 嗯。 将啲苹果切咗粒。 嗯。 咁然后咧你就开个镬，咁啊落啲牛油落去就兜一兜嗰啲苹果啦，煮到佢溶啦。 嗯。 咁啊中间你会落啲糖、少少柠檬汁同埋有啲肉桂粉咧去调一调个味嘅。 嗯。 咁其实咧你煮淋咗之后咧，你发现加咗肉桂粉咧。已经好似嗰件事噶啦，嗰、 哦 那个苹果蓉 系啊系啊 系啦，咁、然后咧你就将佢咧摆喺一个嗰、那个面包嗰度，但系面包咧你事先最好咧就压一压扁佢先，即系压实佢先，系啦，如果唔系要松皮皮噶嘛，系啦，压一压实佢先，跟住咧就将嗰个苹果蓉咧摆入去中间、 嗯， 然后咧就将佢四边咧搽少少嗰啲蛋液，系啦，将佢覆埋，即系对接咁样，咁佢咪变咗一个好似长方形咁样样咯。好啦，跟住咧然后就攞 面包皮唔爱嘅咯，呢啲 啊系系系 啊， 面包皮就唔爱啦，系啦。咁然后咧，你就将只叉咧就压完咗边咧，压翻嗰啲纹出嚟，系啦，再喺面嗰度咧，你可以 呢个纹好紧要啊，你冇纹 啊， 压唔到 like 噶， 唔似啊， 同埋咧，你会爆开啊，系啦，所以压实佢，佢先做到嗰个中间谷谷地嗰个效果，然后再喺个面咧搽埋浸蛋浆，咁你摆入嗰个气炸锅嗰度炸咧，出嚟个效果个样都好靓仔噶。 你可以试下喎，小白你偶尔都会讲下啲清心苹果噶嘛， 系啊， 记得，即系同埋你佢当做嘅时候，你都要买啲翻屋企食下咁样，咁你食唔晒，可能都可以摆几片落去咧，整下呢个苹果批喎。 系咯，其实苹果批都咁焗炉得唔得啊？呢个？ 焗炉都得嘅，不过焗耐啲咯。但系佢就冇嗰个好炸 好炸嗰个感觉嘛。其实咧，用苹果咧，我觉得都 OK 嘅，因为苹果咧就实啊嘛。但系头先 Kitty 讲话有一个位咧，就煮到佢溶溶地。 系啦系啦， 煮到溶溶地嘅时候、嗯，喂，如果我用其他三个本身都溶溶地嘅， 嗯， 例如香蕉咁样， 系， 其实系咪都 OK 啊？呢个？ 可唔可以擺入去？其實都可以擺入去嘅， 係 啊係啊。唔係，其實你諗下，以前譬如有一啲甜品咧，佢咪酥皮裡面夾住都係一啲果醬嚟啫嘛，係、啦。咁只不過你加咗啲果肉落去，令到佢即係更加有口感啫嘛，係、 啊。 你嗰個就麵包就代酥皮咯， 係啊係啊。 但我反而咧禮拜六嘅時候咧食咗一個咧酥皮代咗麵包或者代咗麵粉。 咁 嗰間餐廳嗰度都係嗰啲網紅打卡點嗰啲咖啡鋪啦，咁啊禮拜六日冇乜嘢搞噶嘛。去飲杯咖啡嗰啲 friend 啦，跟住咧，諗住叫一個鍋敷啦， 嗯， 個鍋敷咧係鹹鍋敷，我已經覺得係正啦，因為其實晨早流流食甜嘢，我真係麻麻地，即係佢有一撇芝士啊，跟住整到好西式、好歐陸式咁樣啦，跟住食落去咧。 原來佢係牛角包嘅料咯， 哦、 所以咧佢個英文咧都改咗牛角包英文叫咩啊 ？Croissant，Croissant 點都話 ？Croissant，Croissant 即係佢用咗獅字嚟開頭啦。咁咧窩夫正常係唔係獅字頭啊開頭啊嘛？佢食翻個獅字落去咯，即係如果英文咁叫呢一嚿嘢嘅話， 即係科夫咁。 係啊，科係啊，類似啊，係啊，即係變咗科夫咁咯。英文嘅話，英文嘅串法，咁當然佢你叫都係指住話，哦，我要呢嚿啊，乜乜支付啊咁樣，即係通常係咁樣啦。 你幾有趣喎？ 幾好喎，食落去 都幾得意喎。 texture 咧，因為如果窩夫咧，佢未有種死死實實嘅感覺嘅， 係啊係啊。 咁但係如果用咗呢啲牛角包嘅煮法去做， 就空個感覺咧會爽口啲啦， 鬆啲， 脆係啦，鬆啲， 幾好幾好啊！大家可以試下唔同嘅。 百元號的享樂時代。 我对你 唔紧要，唔系啊，你即系讲紧接啫嘛， 飞欧紧， 唔紧要，重要嘅嘢唔好飞欧就得。我哋呢啲闲人讲嘅嘢有咩问题啊？系咪先？最紧要一人重要嘅人 讲，我 feel 唔到你嗰个回味啊 ，keep 住。 唔紧要，我真系 停唔到落嚟， 回甘嗰个感觉啦， 尘世加一粒微尘。我讲嘅嘢边度重要？一阵，总之。 我话请你食多次呢个 coffee 啊，真系 唔系粉唔好喺我哋呢啲，即系粉喺节目呢啲炒 OK， 但系嗰啲重要嘅 重要嗰啲就唔好啦， 千祈唔好。好啦，咁啊，小白交俾你讲下享乐时代先。 喂，之前咪黄花风铃冇好 hit 嘅，消失咗啦，而家喺街嗰度都唔见晒啦。咁但系 嗰个下城门嗰个唔好落去喎， 系啊， 封咗啦。 你讲开又讲埋啦，下城门嗰个咧千祈唔好落啊吓，因为而家落嘅话咧系犯法噶， 同埋好多警察驻守喺。 危险啊！ 水务处都已经动晒牌喺度话，即系唔准进入。 琴日起咗围栏啦， 系啊， 系啊，所以唔好铤而走险啊！大家 冇错啦， 又有嗰啲人命丧生事件咧， 系啊，受伤啊，丧生啊呢啲咧，咁都唔想见到啦。咁我自己觉得，我都中意行山嘅。咁如果你话去到呢啲位嘅时候咧，我自己都会谂啊，其实封咗都系一件好事，因为你减少咗即系大家个个走去打卡嘅话咧，有啲人又话嗰个又行斜坡又剩。咁危險嘅，點解要去呢？咁樣咁不如就直頭唔俾去啦。 其實啲人都係中意嗰個位，好似月球表面啫嘛。 係啊，即係 個地爆地 咗嗰個位咁樣。 其實我哋下集有一個位都有一個咁嘅情況，你一出車嘅時候睇下。 下集 係啊，你睇下。 係啊，上次佢帶咗我去睇啦。 哦，係咩？ 其實只不過係 唔係竹林嗰度啊嘛。 唔係啊，係即 係 入停車場嗰個位， 見得光嘅地方嚟嘅。 佢點會帶我去竹林咧？好地地，你明唔明啊？ 點知你哋啊？ 实在太奇怪了，人间 系咪？人 间啊，其实即系佢话嗰个石屎地好似裂开咗咁样啫。 系啦系啦，咁如果你话行山行到咁危险嘅，我都觉得不如就唔好去啦。其实香港好多山咧系好危险嘅，即系呢个我都要借住呢个机会讲下。咁因为大家就成日见到就系行山打卡嗰啲位有好多都非常之靓啦，但系唔少位咧，其实无论系影相定还是系立足嗰个位咧，其实都几危险嘅。同埋大部分嘅真系你话网上面见到好靓嗰啲叫做打卡位咧，其实我哋真系都叫做系爆林路。爆林意思即系话你唔系 official 政府开一条路俾你去到，即系大家舒舒服服行嘅，系啲行山人士就自己。可能開出嚟啊，咁啊，俗稱叫跟屍帶路啊，呢啲咁樣。咁、我都唔係話好建議一啲，即係譬如初哥或者大家去以身犯險。 我睇翻啲網絡片段啦，咁嗰啲下城門水塘都要游繩落去嘅，好似 係。有個位係要游嘅。我成日講一句説話㗎，即係就算我行山嘅時候，有陣時同啲專業人士出去嘅時候咧，就算見到有條繩。是啲熱心嘅行山人士咧掛喺度嘅，我哋都會講一句説話，唔好信嗰條繩，因為嗰條繩你望起上嚟，哇，好穩陣，佢真係好堅實，唔好信佢，因為你冇理由你將條命俾條繩去管理噶嘛， 我見到條繩我就唔落嘅，我睇得太多恐怖片咧，麻麻地啊呢啲， 係咯。 條命好矜貴， 係啊！老實講，我認我驚死嘅，咁所以去到嗰啲位，如果有呢啲咁嘅路，第一你可以選擇唔去啦。如果你真係喂呢條唯一一條路要繼續行嘅， 我會選擇其他嘅方法，我唔會淨係靠一條繩咯。咁、你即係冇理由嗰條唔係安全繩喎、 就算你話攀爬，我記得清明嗰一日啊，即係有啲人爬獅子山啊嘛，咁佢都做足裝備啊，但到最後都要揾嗰啲航空服務隊去拯救， 係 飛行服務隊去拯救。咁所以。其实大家都明嘅，喺香港好似好闷，要搵啲嘢玩啫嘛。 我有阵时谂咧，其实行山嘅时候去某一啲路段咧，系咪真系需要谂一谂，要去考牌咧咁样？咁你话唔系话错嘅，你去啲好复杂嘅路段啊，有啲人又行间，去啲好险要嗰啲咧。其实你不如叫啲即系留翻俾啲专业嘅人士去啦，咁嗰啲话，咁嗰啲你咪有某一个特定嘅资格，咁你咪去咯。 喂，呢个咁似我哋寻日讲嗰个优于平均效应嘅，即系永远咧觉得自己系比起一般人咧系叻啲嘅。 冇错啦， 即系譬如一啲普通啊，你行唔行到呢个三粒星嘅山？我得，我得，我得，咁多人行到，我都行到噶啦。即系会评估自己系高咗一级咁样。 系啦，咁咪危险咯，因为其实可能真系冇去过噶嘛，系嘛？你真系靠嗰啲譬如网上边嘅片段啊，而家因为好。多片咧话晒俾你听条路点样行， 点行啊， 好细致嘅，边个路口边个细嘅路口咧，你要转右，佢哋都拍埋嘅、啊。其实佢哋系有心机拍， 成日话一小时可以乜乜乜啊，两小时可以行完啊。咁但系你嗰个速率系咪跟足先，同埋你系咪一小时路爆先，唞都唔唞先咁样咯？ 天气咧有好大影响嘅。咁如果你话个天气系本身闷热咗嘅，咁同你睇网上面片，如果系嗰日天朗气清又舒服嘅。喂，個速度同埋耗水量都不一樣啦。咁呢個咧，真係要好專業嘅人士計。喂，其實我唔係想講行山，再唔講呢個咧就冇啊。因為咧，長沙環有一個 咧，睇花啊嘛， 係咯，明明講咗黃 花冇啊，太多嘢發表啊，關於山系嘅小白嚟講。 因為咧，杜鵑啊， 係啊，杜鵑嗰個啊，杜鵑嗰個都想提一提啲聽眾。如果大家中意影花嘅時候，又行開嗰區咧，不妨即係隻眼就望一望。 係咪紫紅色嗰啲一串嗰啲好好靚？ 因為呢個咧，如果你唔去影咧，就好似黃花風鈴木咁樣啊，你行過咁樣。你諗住，佢可能都仲有排啦，唔係㗎，佢都係過幾兩個星期嘅啫，係啦。咁如果大家要去影嘅時候， 喺邊話長沙灣啊？ 長沙灣 咩村啊？一條村啦、啊， 圓洲村， 圓洲村， 圓洲村30米喎，佢嗰個杜鵑花個隧道。30米，其實你識得影相技巧嘅話，其實你可以影到萬里長城咁長啊！ 係啊，不過可能人太多咧，要排隊影咧，可能塞紅隧咁塞，半個鐘頭先搞得到。 其實我見其實好多地方都有嘅，不過未必咁長咯。即係就算你見到有一啲大廈咧，譬如自己個露台中咗咧，你即刻覺得好似歐洲咁樣嗰個紫紅色。 如果有啲人喺度阻住你影相，咪用啲 app delete 咗佢咯， 捉走佢，捉走佢，幫我。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力量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